哋努力工作，喺我哋努力学习，喺我哋努力生活，甚至乎喺自己人生上面不断拼搏嘅时候，我哋以为我哋自己会系最辛苦嗰、那个，其实唔系，因为我哋同身边嘅一班嘅伙伴啦，大家都系好努力咁样去到完成手头上嘅工作同使命。我哋忙紧我哋自己嘅时候，其实我哋亦都系为身边嘅所有人去到咧，就系努力打气。我会为你打气，可能其实你亦都同一时间一路努力，一路为身边唔同嘅朋友去到打气嘅。我哋甚至乎会为对方啊打气，打到自己声都沙埋。不过唔紧要，最紧要咧系值得。因为你发觉身边有人陪伴是相当之重要，人在成功的过程入面，或者进行任何的工作学习上面，伙伴都相当之重要，一个会为你嗌到声沙，为你喝彩加油，嗌到打气，嗌到声沙的朋友是很难得的。 Bye. 存在吗？啊，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 陈奕迅一首嘅作品《浮夸》。 我比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看看先，2月4号了，立春。一年里面可以说第一个的节气来的，立春也都揭开了就春天的序幕。立是指开始的意思，原来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以立春作为叫做春时节的开始。立除了刚才讲过开始的意思之外，立始建也，春气始而建立也。立春的期间气温日照降雨开始就趋于上升增加，全部都是春天的前奏，就不是立春就即刻突然之间魔术棒一变就变咗做春天啦吓。好啦，迎接呢个春天啊，迎接立春咧，咁啊有好多重要嘅活动噶，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叫习俗噶吓。有啲咩习俗咧？嗱，好多唔同嘅地区啦，咁啊立春咧就要祭祖嘅。啊，例如广东又有自己即系一个叫做祭祖嘅习惯啦，切春宴、咬春饼，譬如食下梨啊咁样。好啦，一啲叫做咬春。咬嘢个咬，春天嘅春，立春嘅时间亦都会有自己唔同嘅食品嘅，主要咧都系春饼、萝卜、五辛盘，即系包括咧就譬如葱啊、蒜啊、椒、姜、芥五种嘅辛辣嘅食物调和而成噶。喺南方咧，有啲人就话到传统习俗咧，中意食呢啲叫春卷啊吓。立春之后咧，就发觉啦，啊，春暖花开嘅日子啊，慢慢嚟啦。大家咧就可以开始出去咧，就叫做春游，俗称系一种叫做探春啊，试下呢一个春天嘅温度啊，踏春，即系踩下春天嘅气息啊，都系咧春游嘅主要形式嚟噶。而家就冇啦，即系以前咧，譬如宋朝嘅时候啊，唐啊，都中意咧就喺春天啊，即系立春嘅时候咧。就叫一个叫做啊鞭春牛，即系咧提一提啊只牛啦，喂，哦喐下啦，哦准备咧就一年嘅工作啊要继续啦。立春之后饮食调养啊，亦都咧要考虑埋啊春季阳气初生。咁啊传统习俗就话到啦，适宜咧就食一啲啊辛少少嘅，即系辣少少嘅食物啊，不宜啊食得太酸噃。五脏和五味的关系入面酸味又入肝，具有收敛之性，不利于就是阳气生发和肝气疏泄的。好了，传统之外，中医都认为春天春季今天应该特别注重就是肝脏进行一些保养的，以顺应天时。所以飲食调养的时间应该考虑到春季属于阳气开始初升的这个特点，适合多一些就是新一点的食物。好了，刚才讲了几个的，还有的吧。有些什么食物其实都挺值得推介呢？菜方面有油菜啊、韭菜啊、洋葱、芥菜、白萝卜、大头菜、白菜、芹菜、菠菜，其实都很多的。竹笋啊、黄瓜啊、冬瓜、南瓜、丝瓜、茄子咧，都系啱食嘅。春天咧，咁啊，春回大地啦。咁啊，虽然而家都仲系有少少凉凉地，少少寒冷地，咁但系咧啊，立春之后咧，咁啊，相信咧好快脆咧就会感觉得到啦。咦，系有啲唔同噶咯噃。 人情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些时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些时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些时风，于今晚悠悠地想我有梦中。事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些时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首歌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几阵雨噶，咁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难又不需要担心嘅，咁啊解决咯。特别咧系一啲家务上嘅问题添啊吓。咁啊，其实呢一段嘅时间啦，咁啊头先啱啱讲完啦，啊立春啦，我哋都要继续咧就系保持住咧就系整洁同埋干净嘅。咁啊可以点做呢？雪柜咧就系藏污垢嘅一个重要嘅地方嚟嘅。大家咧可以啊先混合以1:1嘅梳打粉同埋暖水清洁雪柜嘅内部啊，然后再用清水抹一次，跟住再用中性嘅清洁剂啊清洁雪柜嘅外壳。雪柜胶边有污渍嘅话咧，其实好简单，可以咧就系用湿布挤少少嘅牙膏上去，咁你就发觉可以将呢啲嘅污渍咧就全部带走。最后咧都系用清水嘅布啦，抹一抹，咁其实都已经可以好靓噶啦吓。 啊，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我哋要留意住呢？啊，例如呢，就係、是、廁所嘅洗手盆啦。洗手盆絕對咧唔能夠忽視啊，因為咧喺洗手盆嗰啲膠邊就好容易咧就積水積到咧就係發曬毛，黑點亦都係一大扎嘅。處理嘅方法亦都相當之簡單，咁啊可以用一啲棉花啦，濕少量嘅漂白水，啊鋪喺呢啲發毛嘅位置。你發覺等兩個鐘之後再輕輕啊，可能攞嗰啲唔要嘅牙刷啦，刷刷佢，咁黑點咧都可以咧就係甩咗佢咁啦噃。有陣時咧。可以用啲百洁布啊，染少少嗰啲洗衣粉啦、啊，以打圈嘅形式去到擦咧，都一样咧，相当之有效。啊，而家咧成日都话啦，冲厕啊，继续冚盖啦，马桶都系每一日咧，我哋会用到嘅必需品嚟噶，所以容易咧就积咗好多嘅污染物，一定咧要将佢清洁好噶。洗马桶嘅方法非常之简单，咁可以用白醋，将醋同埋清水混入倒入去呢个马桶入边。浸佢几个钟，然后呢再冲走，瞓觉之前冲一冲咯，跟住呢起身嘅时候冲走佢咁样，咁又可以消毒，而且呢仲可以除臭，呢啲效果呢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啊。要干净唔使个个做都似灰姑娘咁惨嘅，用啱方法嘅话呢，其实屋企都系成日保持住干净同整洁嘅。 车窗中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相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身躯，尽情娱乐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逃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娱乐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 这个作品来自梁咏琪《灰姑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内地传媒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超过19000宗，425人死亡。湖北确诊超过13000宗个案。武汉计划再改建3间医院，接收新型肺炎患者。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计划在江汉区、武昌区和东湖区改建用于接收新型肺炎患者的医院，其中一间计划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预计有1000张床位。较早前用10日时间兴建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已经开始收治患者，另一间雷神山医院仍然在建造，合计有2600张病床。罗湖落马洲支线黄冈港澳码头口岸已经关闭，机场深圳湾、港珠澳大桥和启德邮轮码头继续运作，其中深圳湾是前日最多内地旅客入境的陆路口岸。政府未有全面封关和限制内地人入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并非和市民作对，又强调以极端手段威逼政府是不会得逞。港铁表示，东铁线罗湖和落马洲站暂时关闭，来往红磡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维持正常。一名已经接种今季季节性流感疫苗的8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男童健康良好，今个月1号起发烧、咳嗽和喉咙痛，寻日起呕吐，被送到屯门医院诊治。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家居接触者至今无病征。美国南加州发生长途巴士枪击案，造成1死5伤。事发当地星期一凌晨1:30左右，加州公路巡逻队接报指，有人在一架由洛杉矶开往三藩市湾区的巴士上开枪。巴士当时在距离洛杉矶以北144公里的5号洲际公路上行驶。枪击案发生之后，司机将车停在路边，并成功游说枪手自行落车。枪手将手枪留在巴士上，落车之后被公路巡逻队警员拘捕，过程中没有反抗，行凶动机有待调查。全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29岁巴士乘客说，枪手上车之后曾经和其他乘客争执，之后听到枪手用粗口指骂其他乘客之后，就听到8至9下枪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1/2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1963年，披头四喺世界舞台上突然爆红，一夜间将流行音乐改变过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商机，开拓全新的音乐路线。一连两集《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会揭示这四位来自英国利物浦的乐队怎样由阶级斗士变成文化革命家的经过。《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上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啊，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拳奴陪着你们一起起身的准备就是翻工了，翻学的美洗住的。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睇报纸就话到咧，海洋公园连续四年亏损啊，终于提出咗一个全新嘅定位策略发展计划书，咁啊向政府寻过106亿元嘅资金救亡啊。咁好啦，立法会财委会啊，咁啊将喺本年度咧就审理海洋公园过百亿元嘅拨款，等园方咧就可以变身成为啊历险为卖点嘅主题乐园。新的定位底下，海洋公园就声称不会改变他们保育的使命，并且就会取消海洋剧场的表演，用以符合就国际保育标准。事实上园区里面除了面临财政危机之外，动物权益一直都是为人诟病的。以海豚为例，因为就长期困养即是圈养的情况底下，死亡风险较高，被迫就是受训表演都会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的。虽然海豚在海洋剧场落幕之后能够摆脱这种受训的苦难，但仍然会在展览区之内就是跟游客互动的。这一方面也遭到不少的叫做保育团体就批评驳。圈养动物意思就是指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带到人工环境饲养。海洋公园其实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是本港最大的圈养动物机构。原来的印度太平洋平地海豚最初就由台湾、日本和印度海域就进口的。直到90年代，海洋公园增设了人工繁殖设施，首条的人工繁殖海豚2001年也是诞生的。虽然人工繁殖方式就勉强海豚在野外被血腥残忍捕捉，家庭被拆散之苦，但是鱼缸长大的海豚的母亲缺乏了野外传承的叫做饲养一些寄养技能传授，令到就初生的海豚原来容易夭折的。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的报告，圈养环境底下的海豚10岁之前死亡率可以高达50%的。公园就曾经有一条叫做年幼海豚出生仅仅1-2日就夭折了。除了欠缺适当的养育之外，鱼缸入面的消毒物质、游人的叫嚣声和嘈吵的环境亦都是令到海豚短命的原因之一的。嚟緊当公园就叫做改变了策略之后，会不会就有更加大的在保育方面做得更加好，而这些保育就不是只是圈养给我们体验，从而就影响到动物方面的叫做生命呢，威胁到他们呢，所以呢有更加多不同高的智慧呢，才可以令到我们就明白到呢就是保育那个的重要性和保育的一些正确方法的。有时间我们都应该就是多些亲亲大自然，接触得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些感受一下在野外环境成长的动物，他们到底想要的一种生活是怎样呢？人亲亲大自然多些都可以令到我们减压，更何况是一些原本的野生动物呢？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 又不靠近。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歌曲来自张惠妹《停海》，咁呢个时间咧，亦都由我哋 KOL 出场啊吓，可以咧就同我哋讲下一啲职场欺凌嘅问题。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继续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上到嚟。早晨啊 ，Vince。 早晨。 啊、我哋之前咧就讲咗好多欺凌啦，咁、 嗯、 有老板嘅欺诈啦， 系咪 先？有同事之间嘅磨心啦，咁、 嗯、 亦都系令到即系呢啲 case 搞到可能一个人喺工作上面咧非常之不如意、 嗯， 非常之不快乐。 系。 好啦，有冇办法去解决嘅咧？解决办法系咪净系？唉，我都俾人针对，个个都。难听啲嚟讲，个个都玩我噶啦。 嗯， 我意兴阑珊，我唯有递辞职信啦。但我又好中意呢份工，去到呢啲位嘅时候，有冇得救嘅咧 ？Vince， 首先咧了解原因先啦。我记得咧之前同你讲过咧，即系某一啲嘅行为，即系你自己都会好愿意去了解个原因先嘅。啊，系咪真系即系同事唔理你啊，孤立你，你了解系咪你得罪咗人咧？即系你会去面对或者揾下个原因先。咁所以咧，我嘅建议就首先即系揾下，先揾下个原因先，系咪自己？又太過敏感啊！ 嗯、平時自己同人相處又冇打招呼啊， 係啦，冇錯啦，即係係咪即係自己 個人都真係有啲問題先？又或者、啊、原來其實公司嘅文化係比較冷漠嘅，可能之前一間公司大家都好 friend 啊，大家都成日夠鐘就一齊去可能IT 啊，或者去嘻嘻哈哈，係咪轉咗另一間公司？其實個職場文化、啊、 個情況就由美國公司。去咗日本公司， 系啦，好唔同嘅， 好唔同啦。 咁啊，所以就先至系咪真系个人问题先咧？唔好系咪真系太过敏感咧？咁呢、這个嗱，即系真系比较公平啲嘅，先停一停，谂一谂有咩原因。咁啊，好啦，咁啊，即系比较要即系一个比较冷静，然后咧用一个比较中和啲嘅立场去睇成，跳翻出嚟睇翻成件事。因为咧，如果你加埋自己嘅情绪咧，其实系好多时系越炒越深嘅。有时自己、即系越 谂到心坎， 系啦，因为佢一定系虾我噶啦。再谂下系佢真系咁呢个又咁样加一句，嗰、那个又加一句，佢哋都系针对我。 呢啲去到牛角尖噶咯。 系啊，呢啲所以 that's why 成日都要提同事喂，先跳出嚟先。所以话有个人帮手咧，即系有我哋啲咁嘅人出嚟帮下手咧，系帮到同事系点样思考成个问题嘅。咁啊，所以啦，你就要揾帮手，咁啊，要为自己发声，唔好就系得个人忍唔到几多嘅啫，忍到一个位咧，就真系有病噶啦，有病 心理问题好容易出， 系啦，咁你到时咧，其实到时你真系要 focus， 要即系要照顾翻自己嘅健康，就都唔好讲一件事啦。咁到时好坦白讲，你真系分分钟要离职先至会处理到。咁、啊，好啦，咁啊讲为自己发声，点为自己发声咧？ 紧要啊，呢、這个紧要。 系啦，咁啊成日都话要 speak out。咁几个方法啦。咁首先第一咧，嗱，通常咧，我哋见到职场咁嘅情况咧，个同事咧会揾老板先嘅。 吓、 但系当然头先之前我讲过啦，有机会揾到老板，老板原来都系会交到脚嘅。咁啊，通常先揾咗老板先，因为咧老板 嘅啫， 唔系搏嘅，睇你同佢 即系。例如，如果我都知道个老板佢成日都系针对我噶啦、我行入去都系自掘坟墓嘅，咁 就唔好揾佢讲啦。咁啊，跟住揾个 HR 讲啦。咁、通常咧，如果老板即系喺嗰个情况之下咧，老板系系一个你觉得可信嘅人咧，先揾咗老板倾先。咁可能都会，因为其实老板咧都有机会认识。同事嘅，咁可能佢会帮到你了解系咪真系出现咗啲咩问题啦，或者唔会啦，又或者咧系咪真系自己可以有啲嘢做得更加好，或者佢可以帮你做和事佬，有机会可以做嘅， 即系可能个老板就会知道啊，嗰、那个小夫都系衰噶啦， 系啦、 都系咁样成日把口衰噶啦，系要虾大红嘅， 冇错。 咁我就主持个公道啦，成日都劝翻佢，你唔好再咁样搞大红啦，好惨噶。 冇错啦，咁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直接同埋咧最有效嘅方法嚟嘅。咁所讲啦，因为就先讲你个老板系好人先啦。咁其实老板亦都可以用佢嘅权力咧去停止呢一件事情发生嘅。咁因为佢可以用佢嘅权力咧去阻止，即系头先我讲即系边个俾人虾啊？咁系啦，咁啊系啦，冇错啦，小虎咁可以 stop 佢，就停用个权力。你再咁样咧，我哋就即系会做一啲嘅纪律处分噶啦。咁要用一啲比较硬性啲嘅方法。咁好啦，如果发觉咧，老板佢未必佢踩你一脚，但系佢唔理你。即系佢觉得好多嘢做，你啲嘢小事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咁啊，由得你自己处理嘅时候咧，咁其实咧一个第二个最快脆嘅方法咧，就系搵翻人力资源，通常搵翻人力资源嘅。 咁人力资源基本上就系一间公司嘅哆啦 A 梦。 系啊，个个都咁当系咯，唔系都要系。咁点解有时嗱有两个方法嘅？其实咧。讲紧系 HR 就每间公司通常都会有噶啦，咁但系某啲再大型啲嘅公司啦，其实咧都有一个叫做我讲过嘅，就叫做一啲独立调查嘅组织嘅一个嘅 committee。咁通常嗰个做法咧，可以讲多少少嘅，系一个比较系一个通常系第三者，有啲专业嘅团体，有啲专业嘅人士咧去参与嘅。咁例如咧通常系一个热线电话嚟嘅，佢唔系喺公司里边嘅。咁系通常公司系俾咗一啲叫做 vendor 出面嘅 third party 咧去做，通常社工啦、注册社工啦，又或者系专系处理呢一啲叫做职场嘅欺凌嘅情况。咁啊叫做举报热线，我哋叫做举报热线。咁啊通常打电话去啦，咁啊会讲下自己发生咩事啊，通常求救啊。通常嗰个原先嘅出发点咧，系叫做心理嘅辅导或者心理嘅协助。如果你喺公司里边揾唔到适当嘅人，或者好想保密嘅话咧，咁你同第三者讲啦，个树窿咁讲完之后咧，咁睇下需唔需要帮手啦。 最惊系个树窿回音啫， 系啦， 跟住唔知俾佢听到。 咁通常咧，我哋要讲系保密先嘅。咁但系当然啦。 同一時間咧都會鼓勵個同事啊，你會唔會想去舉報啊？舉報呢啲咁嘅欺凌行為啊？咁呢啲欺凌行為咧，咁啊會直接咧就會通常都會去到最高嗰一陣線嘅，因為比較其實公司通常處理啲比較敏感。咁然後再由上級咧，咁啊再掉翻落去，即係一啲嘅人力，即係叫做人力資源去處理翻啦。通常人力資源咧嘅由某一啲即係某部分嘅員工咧係會即係叫做受訓，所謂受訓過。咁我自己都係做過呢一類嘅嘢咧。咁係叫做做調查嘅。即系可能我喺个调查员身份，咁啊，其实成件事就变得好复杂噶啦。咁啊，真系叫做独立调查，咁啊会开 case 开 file， 咁去做好多嘅独立调查，点样去做翻即系写 report 啊？我哋点样去处理翻？然后就由翻叫做管理层咧去 make 翻个 decision， 点样去处理？ 咁你就做个 report 俾管理层？ 系啦，冇错啦。咁啊，即系做好多，即系真系要做好多调查。 你就 系 传说之中调查员。 系啦，咁所以咧。我處理呢一啲咧，會比較敏感嘅，呢個係其中之一啦。咁但係又咁樣坦白講啦，即係除非咧，即係你問我、那個現實就係咧，好多時因為我講其實都講咗好多次，就係嗰個職場欺凌嗰個含義好大，所包含嘅嘢咧可以好多。咁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叫做真係叫做話伸張正義啊？我炒咗個老闆或者炒咗個同事咧，其實咧喺現實。又有啲難度嘅，咁當然啦，等公司知道咧，所謂嘅發聲咧係必要嘅，因為等公司都知道有咁嘅人存在。咁但係對於自己個人嚟講，你問我建議咧，我覺得要真係好認清楚自己究竟可唔可以在嗰個環境度工作。你又做咗舉報人啦，咁你繼續都要面對住嗰個人，咁我哋都會成日都會同翻同事自己都會去傾偈，究竟個同事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會係咪佢自己要諗下去轉咧？ 好難繼續做落去喎。 其實係嘅，咁當然啦。睇你揾，通常都同事去到嗰個位咧，都會開始試下揾工噶啦，即係唔會咁坐喺度噶啦。咁啊，但係揾到工之前咧，我哋都會建議噶啦。所有咧，即係你未就算舉唔舉報之前咧，你記住要收集曬，要留翻曬所有嘅證據。好緊要噶，即係無論係言語唔言語間啦，當然你喺 email 度或者佢一啲好無理嘅指控啦， 件事開始變得好無間道啦。 係啊，咪要留翻曬嘅。就算你舉唔舉報之前，你要保護自己嘛。因為如果話有老闆啊同事陷害你咧，梗係要保護自己先啦。咁呢啲要全部儲底嘅。咁呢啲无论你举唔举报咧，你留翻俾自己咧，其实都系有帮助嘅，因为你最后咧都系咁讲啦，你离开，我当你真系离开咗第间公司，你要做可能要做一啲嘅咨询嘅时候咧，你又唔知道前同事啊、前老板点样去俾一个即咨询做 reference， 咁呢一啲嘢咧好重要嘅，或者留嚟之后咧去做一啲你之后点样去处理，点样去同人分享啊，或者点样去俾一啲嘅专业意攞专业意见啊，都系有作用嘅，因为你知道你譬如离开咗间公司咧，你冇可能攞得翻嗰堆嘢噶啦，咁呢啲系。你问我嘅建议都会系咁样嘅，咁所以咧，你话而家点样去面对咧？你问我通常都系唔好收埋件事啦， 系 讲出嚟， 开诚布公， 一定要攞出嚟讲先，揾一个你信得过嘅人。当然啦，除咗话讲 HR 啦，你尽量希望啦吓，即系你自己，我假设你都有啲一两个朋友啦，要同佢哋讲嘅，咁因为情绪上嘅支援咧好紧要，你一日。即係八九個鐘喺公司咧，你面對住嗰個環境咧，因為有時你當舉報咗 HR 亦都冇可能全程由朝到晚都傍住你嘅，咁你有一個叫做你嘅 buddy 去知道咗你嘅情況啊，你有個情緒上嘅支援啊，其實諗好多個方法要係肯定幫到自己先，即係先唔好諗可唔可以告得入啊，我令到我同個老闆炒嗱呢個咧，我又覺得唔好個假設，即係個假想太大。 最緊要咧就係一有問題嘅時候咧，就揾相熟嘅同事啦，信得。過嘅同事啦，又或者揾人力資源部啦，令到大家咧就覺得啊，件事我唔係要唔好抱住報復嘅心態， 係啦，冇錯啦， 我係想息事寧人， 冇錯啦， 大家係想繼續和平共處嘅， 冇錯啦， 係啦，咁啊希望。解決到，最緊要唔好收收埋埋啦。 冇錯啦，因為最後咧，你收收埋埋咧，真係自己最受害嘅啫。 咁大家記住啦、一遇到呢啲職場欺凌咧，唔好收收埋埋，咁有啲咩事啊，攞出嚟講，咁啊三口六面傾好佢，咁啊得噶啦。好，唔該曬 Vince， 拜拜。 三口六面講清楚佢，和善啲，傾下傾下傾下啦嚇，唔好好似。讲不出声咁样，有戾气嘅，唔好以和为贵嘛，系咪？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5%。7:00之前揾嚟关谷英，讲不出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手部卫生真是一个很有效的防止疾病传播的方法。那怎样洗手才实际呢？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通常都是讲两个途径，一个就透过用这个水和番碱，一个就是酒精。我们捽番碱的时候，那些番碱泡呢是有一个表面活性剂，可以减低那些张力，手上面那些无论是污渍啊病菌就可以溶解带咗出嚟啊！洗手嗰个嘅要洁净嘅面都系紧要，手板啊、手背啊、手指罅同埋手甲咧，都一定要留意，你要捽匀佢咧，咁先至足够。如果唔方便有一个水喉，咁咪用呢个酒精都可以洁净到手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早晨啊，出边咧咁啊15度嘅气温啊吓，咁啊而家嚟到早上嘅7:07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啦，仲有 O 喺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咁琴日咧都讲过话星期六日咧小弟啊去咗行山咧，咁小白你都去咗行山，咁啊唔知你有冇都观察到咧同阿 O 啦，以至咧。广大网民咧都睇到好多山友咧，即系行山友啦，用完啲口罩咧周、 啊、 周山掉。 哇！呢个情况咧，我觉得都几严重，同即系相当离谱。 你琴日都有睇到，即系行狮子山嘅时候，有冇观察得到有一两个口罩？ 有啊，唔止一两个。 我都有睇到喎，喺呢个西贡嘅龙虾湾。 系我寻日有上埋个 塔顶系咪？ 狮子头啊嘛。 嗯 獅子頭都有口罩， 係咯，其實 搞錯啊， 真係冇 point 啊， 即係冇冇理由吹上去啦，嗰啲咁嘅490几米，咁你冇理由吹上去啊嘛， 嗯，係啊，咁啊睇到好多唔同嘅行山友網站咧，都有好多網友咧就分享啊，話自己行山嘅時候咧，見到前邊嗰班人咧就胡亂。掉一啲口罩咁啊！短短咧5公里嘅路程咧，已经影到9个口罩咧被乱咁抛弃啦。而呢啲贴文咧，都有唔少网友留言啊，表示咧自己行山嘅时候咧，都见到好多用过嘅口罩咧四围抌啊，咁就非常唔卫生咯。咁其实行山嗰啲人咧，一向都几有公德心，偶尔咧你都系见到行山。山野之间旁边有啲橙皮啊， 嗯、 有啲果实嘅碎节碎啊喺度。 其实咧呢， 即系嗰啲嗰啲，我都觉得，哎、你懒系天然归自然，自然归自然咁样，我都唔知得唔得，但系一定好过抌口罩咯。你抌橙皮， 橙皮咧，其实本身乱咁抌都唔好噶啦。系，因为点解咧？你阻， 但系我都真系仲见到好多人。即系周山 系啊，所以咪话 生果嘢， 康文署就删咗好多嗰啲体育馆啦。 系 咁啲人啲运动涌 晒上山， 系啦、啊、就涌晒上山。咁、嗯、平时咧即系我哋而家叫做冇垃圾桶喺个山涧嗰度噶嘛，喺个山岭嗰度噶嘛，即系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香港都已经奉行咗呢一个方法啦。咁有一段时间咧，其实个山系真系好干净。最近的而且确咧系污糟咗好多、 嗯， 因为我怀疑系真系太多。 唔係咁熟悉行山規矩嘅朋友咧，就上一上山，咁啊令到個山即係污染多咗，即係有啲人仲會係覺得啦，譬如我蕉皮、橙皮、果皮 係 亂咁抌，其實都唔好，因為你會影響咗嗰啲動物覓食嘅習慣，咁呢樣嘢又係一個問題。即係如果你話啲馬騮或者啲野豬，喂，佢成日都會覺得哇，行人行嘅路咧， 喂有薯片食噶咁樣，快啲出去食薯片啦咁樣， 全部都又有果皮咁樣，咁你食完嗰啲香蕉。啲馬騮都會拎上嚟攆攆多兩攆啦，係咪先？咁都唔好啊！ 所以即係行山嘅朋友咧，都要自己自律一啲。不過當務之急就係唔好將啲口罩周圍抌啦。咁如果你依一刻係諗住上山神運嘅話，咁都真係唔好亂咁抌口罩啦。咁如果唔係就要勞煩啲清潔人員上山嗰度。咁辛苦， 系啊， 将啲口罩带翻落山。 如果嗰啲口罩系真系有病毒嘅， 系啊， 咁帮你清洁嘅人或者附近行山嘅人咧，其实都系变咗高危。 佢咪要帮你 suffer 翻？ 即系大家系谂住上山好啦，可能嗰段时间谂住唞下气啦，呼吸下新鲜空气啦咁样。但系点知你又咁多唔同嘅嗰啲有病毒嘅口罩咧，咁啊令到大家上山原本系冇事嘅，搞到上到之后咧又染翻啲病翻落嚟。 系啊，咁啊唔好啊吓，咁啊大家学识呢一样嘢啦。今日就应该我翻嚟嘅时候都有啲雨粉，原先十点零十一点仲有场。室外嘅打波添，咁都可能要 cancel 啦。 而家仲落緊，我翻嚟嘅時候就落緊雨啦。 有少少毛毛雨咯，依家出邊仲咁，但係就叫做康文署都封得幾徹底嘅啲場地，得翻幾個露天嘅籃球場仲打到籃球，好多 即街場嗰啲打唔打到其實 唔係個個街場都有開，有好多街場都鎖住咗。 我以為淨係 book 嗰啲先至咩添？ 唔係啊。因为街场都可以 book 啦，首先， 系啊， 我要 clarify 翻大家。 但系有啲冇得 book 嗰啲街场就可能有啲都封咗。 系啦，咁所以我哋难得揾到一个咧街场有开，但系冇办法，天公唔做美，可能都冇得打篮球咁样啦。咁究竟打唔打得成波咧？咁啊要转个头咧，要睇下天气先知道啦。 唯有 室内运动咯， 一班人跑步咯，得唔得？ 唔知啊，谂下啦。都是一个壮举来的。 是的。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Didi 早晨， 早晨啊，咁开心嘅，今次做咩笑晒死？ 真系好少交通情况嘅，应该真系。 系啊，不过有啲特别嘅情况咧，就好重要要讲，因为东铁线嗰啲咧，系咪先？咁啊，路面都系大致正常嘅。咁但系再提大家啊，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暂时关闭啦。咁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就维持来往红磡站啦，至到上水站噶。咁另外咧，由於暫時關閉啦嚇，咁啊影響到啲巴士啊同埋專線小巴，提一提大家噶。咁九巴嘅 B 一號啦，天池村至到落馬洲站，同埋專線小巴75號元朗福康街至到落馬洲站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咧，就暫停服務噶。咁我比較講得詳細少少啊。44號 B 由屯門站至到落馬洲轉車站啦。44B1 屯門碼頭至到落馬洲轉車站啦 ,79S 天水圍的進宏軒至到落馬洲管制站 ,616S 啦旺角西洋菜南街至到落馬洲管制站啦都是暫停服務的。咁另外啦，原定喺每日晚上10:30之後啦，新延到落馬洲管制站嘅專線小巴78號八鄉路至到落馬洲管制站路線咧，就要縮短路線啊，不會入落馬洲管制站啦，就會改咗做新田公共交匯處咧，就做終點站嘅，就係咁樣啦。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留意翻啦。啲關口都有啲都封封地啊！ 因為你有啲巴士路線封咗咧，可能會影響到搭嗰啲專線小巴或者巴士嘅乘客啦。點解我會講話啊？要由邊度至邊度咧？我突然之間自己諗起，做咗咁多年港台啦，我淨係知道嘅小巴咧由九龍塘上到嚟廣播度喎，即係好少留意咧佢係個巴士路線係幾多 嘅。 咁所以咧，我就想今次咧比較清楚少少，講埋點到點係邊度去邊度咯。 係咁啊，幫到一啲聽眾朋友啦，可以解決到呢一刻。喂，真係突然間有啲突發嘅情況要封咗啲關口喎。咁 係啊，最緊要就係影響到啲巴士同埋專線小巴冇得搭啦。咁你哋自己真係睇下點樣搭啦。 不過近排都少咗人翻工，同埋更加 所以翻学又唔使翻，就路面就几正常嘅，几畅通嘅。 同埋我今朝搭上嚟嗰个小巴司机同我讲，哇，真系少咗好多人搭小巴啊，所以佢哋都要缩短班次咯。 系、嗯、啊，系、嗯、咯，可能好多嘅措施令到市民就带嚟好多嘅不便啦、嗯，但系都要明白，咁啊，疫情始终都喺度。都要想办法解决的、嗯、是不是 对对对。 是好唔该晒 Didi。 唔 该晒。咁大家要留意住啲交通嘅最新消息啦咁留意住港台啦。好跟住呢天气方面留意埋 Barbie 先。Barbie 你喺边度啊 我而家呢就都仲喺新界区哇但呢我今日呢就真係冇办法啦。我本身呢都諗住企喺室外呢俾大家感受一下嗰种风嘅。咁但我觉得太冻啦。我而家都係匿返去呢睇到室外嘅一个玻璃门后面。 哦太冻添埋出面你觉得。 是啊嗱我自己而家身处嘅位置呢我喺沙田区啦咁呢就都几大风喎咁而且落雨啊咁呢虽然佢唔係落大雨啦但係呢嗰种毛毛雨呢因为大风嘅关系呢咁如果企喺室外呢就算有棚嘅位置呢其实都会湿 㗎 咁所以冇办法啦我再退咗一步入咗室内啦咁、 嗯、 我见到其实呢今朝早除咗大风之外呢因为其实我估计呢我琴晚就冇听住系咪落住雨啦但今朝早一踏出门口嘅时候呢就见到所有嘅路面啦、行人路段啦或者是一些的、交通嗰啲交匯處全部啲巴士站嗰啲地下都係濕曬嘅。咁所以咧就見到誒、大家都好醒目嘅，因為駕駛人士都識得慢駛咗啦，即係唔會話平時嗰啲彎位咧，因為你知啲巴士轉彎咧都要小心啲啊嘛。咁、都係慢咗嘅。咁啊同埋見到咧行人亦都係行得慢咗啦。咁、今朝係幾大風嘅，而且幾清涼。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喺室外一段時間咧，係真係會覺得凍嘅。咁、加上咧而家係陰天同埋。落住毛毛雨咧，咁呢一种天气咧系真系都几冻啊！我自己觉得吓，即系嗰种湿冻啊。咁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如果未出门口嘅话咧，咪记得咧着多件褛啦，同埋最好带条颈巾咯，因为啲风吹埋嚟喉咙咧系特别冻嘅。 系啊，湿冻啊，真系啱啊！因为其实而家系15度，咁你话数字上系咪好冻咧？咁又唔系话真系非常冻，不过咧，相对湿度95%，咁所以头先阿巴面就讲得啱啦，即系有啲湿湿地啊，又冻冻地，再加埋如果你话大风咧又落。雨咁，哇！嗰種嘅寒咧，其實都幾凍，因為香港咧冇暖氣啊。 嗯， 係啊。 呢樣嘢咧同外國好唔同，外國有陣時你覺得啊，都係7-8度，你發覺都唔係話好凍，係因為大家身上面嘅衫又夠啦，室內嘅地方有暖氣啦，係咪？咁啊，香港都冇乜暖氣，咁所以大家都係靠自己著衫咧去到保暖啦嚇。好啊，咁你都快啲翻嚟啦嚇，咁啊唔好冷親啦，一陣間聽你一齊做節目啦嚇。唔該曬，Barbie，轉頭再見。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多雲，有幾陣雨。咁啊，而家可能出边啊，头先Barbie讲啦，都话有啲雨啊吓。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咧去到19度，咁啊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以及咧有微雨嘅。咁啊，接近周末啊，天色咧。啊，会好转啦！咁啊，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嘅。 系咁啊，天色好转，希望疫情都有好转嘅迹象。 要啊，要啊，要啊！ 啊今日晨光大学咧睇啦 O2O， 咁啊讲下咧楼市咧，真系近排都好多劈价潮啊，同埋楼市向下行啊。咁啊，因为疫情影响啦，咁啊，究竟咧楼市啊，即系嚟紧会点去走向咧？交俾我哋嘅房地产达人啊，同我哋分析一下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大学啊，阿欧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啊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武汉疫情啦，都影响住香港个楼市啦。近排啲交投咧都真系冷清少少啊，唔知系因为过年定点啦，同埋咧楼市个价格咧都有下行嘅迹象，更加咧。有啲劈價嘅情況咧開始出現啦 ，Joyce， 你哋做樓市分析，你哋覺得啊呢一個疫症嘅情況會持續幾耐就可能冇人知道啦。不過係咪唔多唔少都會影響樓市呢 真係絕對影響樓市啦，因為之前啦，即係你話就算發生啊點樣啊堵路啊或者點樣，即係有啲嘅警民衝突都好啦。咁其實咧樓市都見企得好穩啦，啊即係你有你繼續發生啲咁嘅事情啦，市場咁啊，但係咧啲人繼續去買樓。咁但係今次咧就唔同啦，因為疫症嘅問題咧，亦都咧唔單止咧係真係影響啲人啦出行去睇樓啊嘅心情啊，更甚至係嗰個樓價亦都會因為咧成個市道咧冇咗一大批嘅遊客。啊，或者甚至乎國內嘅 即系旅客咧过嚟咧消费咧而影响即系成个消费市道啊。咁你知啦，因为其实香港好多事好多即系好多人都系靠即系旅游业即系去即系维生啦吓，唔单止嘅，咁啊食肆啊各方面都系即系好依赖旅游业嘅，更甚至系见到啦楼价确实今次真系跌啦。咁你话跌到几时咧，就要真系睇下佢能够复原有几快啦。咁呢、這个头先你都讲啦，疫情真系唔知道几时发生。咁而家其實有啲似真係03年嘅情況，咁但係咧比03年咧更加嚴峻，就係咧當時咧香港就係、是、即係主要即係嗰個疫區啦。咁其實全中國咧都唔係話好大規模爆發啦。咁但係今次咧就調翻轉，係國內咧即係大規模爆發啦，影響到全球啊。咁所以要睇下佢哋能唔能夠控制到啦。因為其實如果咧即係佢哋繼續持續係好多人即係受感染咁嘅話咧。是不单止我们的楼价有影响，我相信呢即是全球的经济呢即是都会即是因为这样而即是可能拖垮了一些啦，即是一部分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买楼嘅人呢，而家就我建议啦，可以睇定啲即係睇下佢几时即係回复稳定嘅先至再入市。因为如果唔係买咗嘅话可能个楼市继续跌啦，股价继续跌啦，甚至乎银行其实有局部分啦，即係已经即係话停止去批核啊，甚至乎佢批得较为紧张啊。咁所以如果有啲首期係比较紧嘅，即係听众就要留意啦，即系唔好呢段时间咧，即系闯入市啦，啊会唔会话执平货？咁其实平货就最好稳定时候先去执啦。呢段时间就大家即系处于一个危机市啦，即系冇人知嚟紧下个月会跌，可能会再跌嘅时候咧，即系一般如果你话首次置业，你顶得住咧，硬挨得过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隐忧咯。 咁啊，好似阿 Joyce 咁样讲啦，大家都唔知个疫情嘅情况系点，话唔埋啊，可能两个月之后冇事，或者两个月之后继续有事。咁但系呢两个月可能已经够跌一成至到两成咁样咯。咁但系回看翻啦，香港嘅楼市咧，因为呢啲疫症咧，咁大家一定系谂起沙士噶啦。咁你觉得依家个情况同沙士个楼市嘅状况有冇啲近似咧？ 有几点系似嘅，但又唔可以话完全一样。咁咧，因为咧之前咧我哋其实唔算系依赖国内嘅即系旅游业啦，系嘛？咁亦都嗰时唔系话主要系即系好多旅客嚟入嚟香港啦。咁其实今日咧就正正调翻转，系啦，系好多即系外国嘅游客啊、旅客啊过嚟啊消费啊，所以我哋咧经济咧就向好啦。咁嗱，而家个情况咧，我咁睇啦，因为今次系全球性嘅即系爆发啦。咁而之前主要即係我哋香港啦，即係我哋叫重災區啦，廣州啊，或者即係零星啊，即係散落去即係全國啊，即係各地。咁所以呢今次規模呢係大嘅喺我哋角度。咁但係呢又睇返嗰個疫症啦方面呢，比起啊，即係比起你話美國嘅流感啊，又或者沙士呢，即係嗰個死亡率呢又唔算係十分高，但係傳播率就好大。咁所以呢就要睇啦，究竟呢個傳播力呢几时先停？因为你而家见啦，我哋几何级数去上呢个疫情嗰、那个即系传播率啦，即系唔系一百一百咁样上啦，系一千、两千、三千咁样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咁多人患病啦，咁其实老实讲，成个市场气氛都唔系好啦吓。咁而且亦都咁讲啦，即系亦都少咗好多人嘅即系活动啊。咁少人活动嘅时候，睇楼嘅活动啊，排队去睇新楼嘅活动都少咗啦。咁少咗嘅时候，咁开始就冇人买啦，冇人买咁啊，可能发展商有机会减价，或者二手市场业主会减价，即系如果需要钱嘅，咁即系其实呢啲系就系连锁嘅即系效应啊，再加埋即系即系铺市啊、零售业萧条嘅话咧，其实系真系会有裁员潮啦，其实我哋都睇到啦，而家亦都会有部分商铺真系执笠啦，即系我哋都讲即系挨得过上年即系发生嘅即系社会运动。今次的疫情都不知道捱得过，原本想着圣诞呢没有了一个大节，有回新年，谁知新年呢搭正下，即是初一初二就开始来了，涌入来了，即是疫症。那变了呢，很多铺呢我们看到呢已经他们除了要求业主减租啊，亦都真的有人是会去租啦，因为始终香港的租金向来即是出名贵的嘛，即是不是几百元个月，是十几二十万，甚至乎一些大企业啊几十万一百万一个月。咁其实变相啦，即我咁睇啦，最主要疫症几耐，兼且我哋 即係市場嘅零售市道嘅即係人士究竟捱到幾耐？因為佢哋係骨牌式效應嘅，真係。咁如果一開始一嚟，譬如好有三五七間咁喺條街度產生之後咧，咁其實其他啲咧就變相一路咁跟落去咧，就似我哋零三年，但係我哋就調翻轉，之前係零三年咧，之前喺市道已經差啦，先嚟個疫症再差啲嘅啫。咁而家咧就由疫症開始，先至再引申嚇，即係成個市道去差。咁所以咧個威力之大咧，我哋就真係要睇係持續幾耐。同埋最主要咧，之前我哋如果大家記得啦，零三年沙士啦，我哋零四年因為放寬自由行，所以好快脆咧，我哋就 cover 得到啦，即係好快量達上升啊！人人有嘢做啦。咁但係而家今次調翻轉喎，因為我哋係今次疫情係唔可以放人落嚟啦，係啦，係啦。咁邊個救我哋成個零售市道咧？我哋自己香港人咧係冇力救到成個市道嘅，我都幾咁肯定。因為如果救到嘅，上次嘅零三啊、零二啊、零一啊，已經自己起死回生啦，但係就唔得啦，做唔到啊，要上邊啊，即係放幾個省落嚟啊，放幾千萬人落嚟咧，即刻嚇成個香港即係即刻生起勃勃。但今次咧放唔到即係一啲遊客啦、國內人啦，甚至乎外國人。其實都少咗噶嚇，即係因為之前嘅各方面啦嘅因素啊、運動啊咁所以今次嘅影響咧有機會係大過之前零三年噶。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咁所以即係睇下而家即係政府啦，有乜嘢嘅政策啦，去對衡呢啲疫症啦。咁同埋最主要睇上面國內佢哋幾時先能夠控制得到，因為佢哋如果都控制唔到咧，係大規模大型爆發咧，我相信咧。我哋都有排 recover， 單止佢哋，我哋冇疫情都 recover 唔到我哋個經濟，咁所以呢個就要整個中國去做，即係成個去監控咯，係啦。 咁打定個底啦，唔係叫大家。好悲观咁样睇后市嘅，不过就有备无患咧，都系香港所有人咧都要面对噶啦。咁我哋同心抗疫啦，呢、這个时间又要攞翻零三年嘅 slogan 出嚟讲啦吓。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咁啊 ，Joyce，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颁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按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整体放念要会变心。从前按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越变没吸引。 位作品啊，嚟自郑若骅朱嘅零分啊，希望咧我哋楼市方面啊，可以快啲落翻多啲分就好啦。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内地传媒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超过19,000宗，425人死亡。湖北确诊超过13,000宗个案。武汉计划再改建3间医院，接收新型肺炎患者。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计划在江汉区、武昌区和东湖区改建用于接收新型肺炎患者的医院，其中一间计划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预计会有1,000张床位。较早之前用10日时间兴建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已经开始收治患者，另一间雷神山医院仍在建造，合计有2,600张病床。罗湖落马洲支线黄江港澳码头口岸已经关闭，机场深圳湾港珠澳大桥和启德邮轮码头继续运作，其中深圳湾是前日最多内地旅客入境的陆路口岸。政府未有全面封关和限制内地人入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并非同市民作对，又强调以极端手段威逼政府不会得逞。港铁表示，东铁线罗湖和落马洲站暂时关闭，来往红磡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维持正常。争取全面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和医管局谈判破裂，宣布星期二起一连四日第二阶段罢工。在星期一的首阶段罢工，医管局表示有2,700人参与，包括370个医生、900个护士和1,000个专职医疗人员。局方承认服务受到影响，而且包括非紧急服务。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杨帝刚表示，一半的放射诊断师缺勤，影响抗疫所需的电脑扫描服务。杨帝刚估计，九龙中、九龙西和新界西联网影响最大，会有应变的策略，包括再减少非紧急服务，专科门诊可能不收新症，只能够配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东铁线嘅罗湖啦，同埋落马洲站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因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暂时关闭嘅安排啦，咁九巴嘅 B 一路线啦，天池路至到落马洲站，另外专线小巴啦，75元朗嘅福康街至到落马洲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啦，44号 B 屯门站至到落马洲嘅转车站，44B1屯门码头至到落马洲转车站啦，75号元朗嘅福康街至到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啦，同埋79S 啦天水围嘅骏宏轩至到落马洲管制站，616S 旺角西洋菜南街至到落马洲嘅管制站啦，都系暂停服务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啦，同埋路面嘅交通咧都系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1963年，披头四喺世界舞台上突然爆红，一夜间将流行音乐改变过嚟，创造出前所未有嘅商机。开拓全新的音乐路线，一连两集《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会揭示这四位来自英国利物浦的乐队怎样由阶级斗士变成文化革命家的经过。《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上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想学多些有趣的知识， 我想有平台给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出边系1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4%，咁啊，空气方面啊几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啊，低水平啊吓，咁啊吸上去咧，啲空气都应该系好啲嘅，不过隔住咗个口罩，希望大家都感觉得到啦吓。好啦，直播室入边啊，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有白权路同埋 O 喺度嘅，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朝讲下咧，有阵时啊，因为你呢个职场 KOL 启发到我揾呢个题目就系、是。喂，美國有研究顯示咧，職場上邊咧長期社交式微笑，即係假笑啦，或者 fake smile 啦，會令到工作效率降低啊。所以有啲人啦，或者有啲同事咧，翻到公司有啲性格咧，唔會逢人都笑啊，或者唔會經常散發住一種親和力量咧。其實佢哋係相對。叫做工作效率会高一啲，咁冇表情咧就不等于没有礼貌，因为咧你越系在乎咧嗰啲表情啊，或者咧见到人咧都要礼貌周周咁样咧，点晒头啊，或者见到啲无关痛痒嘅时候咧，都要俗语话闲聊几句啊，或者闲倾几句咧，点啊，今日你点啊，哇，今日落雨咁样，其实咧如果系根据美国嘅叫做。研究出嚟咧，就發現用咗好多時間做呢啲無聊嘅 D 兜啊，咁就嘥咗你嘅工作效率。你就人嘅心神咧就慣咗啊，究竟問小白啊，今日落雨有冇帶遮好啊？定還是問小白今日揸車翻工嘅時候咧，落雨有冇小心啲，慢慢揸，有冇行翻條安全啲嘅路咁樣？ 嚇！ 即係你變咗成個腦入邊就諗住啲嘢，但其實呢啲都係啲唔太等使嘅嘢。即系以我哋做电台为例，应该就攞晒啲料啊，究竟今日讲边单好料好咧？同听众分享咩咧？就应该将个心神放喺呢一度，就唔系放喺单单嘅打招呼同埋用呢啲叫做譬如虚假少少嘅一啲维系关系嘅方法咯，去相处咁啊，讲埋个研究出嚟先啦，咁啊。美國嘅媒體啦，咁喺社交網站嗰度就指出，如果咧要員工喺長時間工作咧，都要時時刻刻咧保持住笑臉咧，其實係多餘同埋冇必要嘅。尤其係女性呢、這個報道咧特別係 focus 喺女性嗰度嘅。女性咧一向都被期望咧，佢哋會長時間啊展現愉快嘅心情啊。咁啊，唔知咯，可能外國 我又唔覺過， 我又唔覺得香港 第一 係咁嘅情況。 我本身我個人咧。男女好平等嘅，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咧，唔系话女士就一定要做啲乜嘢，即系譬如我同啲唔同国籍嘅朋友食饭饮嘢， 就算佢系对方系女仔，我都会帮佢斟茶噶。 系嗱，呢个就系、是、即系斟茶或者交往上嘅嘢啦。咁啊，唔知系咪喺女士喺美国嘅职场上边都系一向俾人期望佢哋会长时间笑定系愉快心情啦？呢、這个咧对员工同埋公司咧系唔好嘅。个研究话不过咧佢就亦都冇讲咧工作时咧可以肆无忌惮咁样对别人咧。无礼貌咁样啦，咁大家应该分得到冇礼貌同埋冇表情咧系两件事嚟嘅。 嗯， 咁你冇表情未必一定冇礼貌嘅，系咪先？ 咁某程度上，如果呢个时候戴口罩，咁佢咪唔笑都唔使笑。 系啊，笑都唔使笑啦。最紧要咧就系唔好刻意迎合人咧，表示一种心情愉快嘅模样。 啊、 即系唔好因为大家都中意我笑，跟住就勉强地挤出笑容咁样咯。咁呢个就系、是、个研究好想讲出嚟嘅嘢啦。 笑真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嚟嘅，即系呢个学问咧系高深到咧，甚至乎有啲企业佢哋系会训练自己旗下嘅员工咧，训练佢哋笑咯， 系 即系请个导师翻嚟就话俾你听，你应该点样笑，又唔会系变咗耻笑啦，唔会系变咗系一种嘲笑啦。微笑得嚟又唔假，啲皮又唔僵硬嘅，你觉得你 系 觉得你系温暖嘅，即系啲笑咧，其实有啲公司系真系请人翻嚟咧去训练自己员工要笑。 日本企业特别多啦，你知道微笑基本上系日本零售业咧必备嘅一个条件嚟噶啦，咁样咁多谢啊，鞠躬啊，呢啲都系啦，咁所以就好似小白咁样讲，就有啲培训人员咧就专系帮呢啲服务行业嘅叫做。工作嘅人员咧就做啲 training 嘅，不过又系扣翻你头先之前讲职场 KOL 咪有啲职场欺凌嘅事件。 系啊， 其实好多时咧点解你要落力去讨好身边嘅同事啊，或者夹硬都要笑啊， 唔想俾人虾。 系啊，其实都系因为咧入边都牵涉少少职场欺凌嘅情况。 嗯， 咁当然点解会有职场欺凌就系因为。又好老实嘅呢、這个就係、是、你嘅地位或者你嘅身份、可能唔够一个身段或者唔够一个身位啦，咁人哋咪容易蝦你囉，咁你唔会蝦你老板㗎嘛，係咪先，只有你老板蝦你啦，咁你好难有一班员工可以欺凌到你嘅老板嘅，除非你老板劲弱势啦，咁又去返头先嘅讨论就係佢嘅身份同埋地位啦，係咪先，咁通常都係啲员工陪笑嘅啫，唔会有啲老板陪笑嘅，咁又係牵涉身份同地位啦，亦都牵涉欺凌嘅一个情况出现咗啦，所以呢研究报告结果呢就唔係话俾大家呢应该喺公司长期黑面，而係希望呢咁多位嘅工作人员呢唔需要顾及太多嘅社交形象，宁愿攞一啲真嘅本事专注喺自己工作嗰度，就好似我头先讲个例子啦，即係笑啲交气啊，即係你宁愿将个力度放喺开麦放喺工作嗰度呢，咁得出嚟嘅效果或者对公司嘅效能呢会更加之大嘅。咁有啲研究都係咁样讲嘅，嚟自呢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嘅心理学教授啊，曾经呢喺研究发现呢，当人类嘅开心指数下降呢，沟通同埋批判思考嘅能力呢就会增加。 嗯， 即係你唔太开心嘅时候呢，反而你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就会叻啲。 嗯， 你太开心的时候咧，有阵时落极咧忘咗形，同埋咧长期挤压出一个假的笑容咧，咁就令到自己咧会有负面的情绪，同埋咧喺个社交嗰个应对嗰度咧，好容易会失去平衡嘅。即系你明明唔开心，可能都要扮到开心咧。 嗯， 咁个社交能力就会弱咗，同埋个情绪都。唔系一个好嘅状况出现， 成日戴住个假面具，第一都已经系辛苦啦，系咪先？你唔开心又要喺度笑，咁同埋我几相信一样嘢就系、是，头先你讲得啱，即系落极嘅忘形， 系啊， 有阵时一个人咧。专心做嘢嘅时候，可能佢冇对住你笑，你咪由得人专心做嘢咯。 系、啊， 即系一间公司都想啲员工做到嘢噶嘛，唔系净系翻嚟喺度吃喝玩乐。 系啊， 系咪先？ 嗯， 咁佢专心做嘢，同你讲少咗句早晨嘅。 系， 算啦。 同埋都系嗰句，日久见人心。 系啦，如果嗰个人心地好嘅，佢真系因为忙紧嘅，咁咪由得佢咯。 同埋你个员工嘅工作效率就唔系用一两个月就可以睇得到嘅，系、 啊、 可以用多啲漫长啲时间观察一下。咁啊，如果你就系请个员工翻嚟，就系识得笑， 都真係冇乜用㗎。 除非佢嗰個佢個 pose 坐喺 reception 嗰度。 係啦，除非 淨係我嚟對住啲 接待員咯。 係啦，啊。時代流轉這刻。 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擦星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野仍无尽星火， 作品啊，佢哋系 Rubber Band 漫长，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94%。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朝先同大家咧讲下 Super Bowl 啊，超级碗嘅总决赛，踏入咧第100个赛季嘅 NFL 美国超级碗总决赛啦。 坎察斯酋长咧凭住第四节疯狂反扑，成功打出一个逆转胜，以31-20咧战胜咗三藩市49人啊，足足等咗几耐先可以攞到呢个锦标咧？50年啊！哇，一队球队真系唔讲得少啊！足足等咗50年，自1970年之后咧，再次攞到锦标啊！坎萨斯城酋长咧，同呢个三藩市49人咧，会师咧迈阿密啦，咁啊大战前咧，双方咧向 NBA 嘅球星啊高比拜仁啊同九位啊，因为空难啊而离世嘅叫做死者咧就致敬啊，同时亦都为到1月28号咧不幸啊癌症去世嘅 NFL 名宿咧多曼麦埃嘅，咁啊两支总决赛嘅队伍咧。竞争非常激烈啊！咁啊，每年咧 Super Bowl 啊嘅总决赛咧都星光熠熠嘅。碧咸咧同埋自己个仔咧，早已经喺自己嘅个人社交平台咧上载咗照片啦，话有去睇啦。比赛中场表演咧，更加系拉丁天后啊吓，咁啊Rihanna 啦，同埋咧Jennifer Lopez 咧，咁啊大跳呢、這个热舞同埋钢管舞啊，令到咧球迷咧热血沸腾嘅，咁啊。暂时咧呢个 Super Bowl 就曲终人散啦，咁啊攞冠军当然系开心喎。咁利物浦咧睇到佢如果提早夺冠嘅话咧，就3月22号咧就最快可以搞得掂攞到英超冠军。小白，咁啊系啦，咁依家咧领先22分啊，赢多6场就搞掂噶啦。啊高普啊饮得杯落啦，咁啊高普可以戴翻顶高帽啦。咁啊嚟紧嘅赛程咧都冇乜太多对手噶啦，咁佢。他们拿冠军都是迟早的事，究竟是真的3月22号就去封王，定还是中间有少少阻滞要褪迟少少，不过 定还是再早一点呢，即是例如 没得再早了， 曼城那些会不会再失分啊，又会不会再早一点啊， 数据上就没什么机会再早的了，除非有些突发的事件，3月22号利物浦的球迷可以自己在家里或者在周街做个胜利巡游啦，咁利物浦咧只要赢咗咧未来6场嘅联赛咧，就可以喺3月22号咧提前7轮咧就封王噶啦。 系啦，喂，都可以望一望咧佢未来6场嘅英超赛事。嗱，分别咧嗱，2月16号啦，咁啊作客对诺域治啦，咁啊跟住就已经去到主场啦，对韦斯咸，其后嘅对手仲有屈福特啦、搬尼茅夫、爱华顿、水晶宫。全部都是那些中线球队来的。 是啊，咁所以都好大机会啊可以3月22号捧杯啦。不过睇返呢欧洲五大联赛呢，原来3月中呢封王嘅呢都唔係最快纪录喎。最快纪录係由边个创立呢，就係、是、由法甲嘅班霸巴黎圣日耳门呢、,PSG 呢就喺2015-16年嘅球季成功创下呢提前8轮封王嘅纪录啊。咁 PSG 咧，当时咧就以9-0咧狂扫啊特鲁瓦之后咧，就抛离第二位嘅摩纳哥啦，25分锁定啊联赛嘅锦标嘅，咁啊成为咗咧五大联赛，即系英超啦、德甲啦、叫做意甲啦等等五大联赛啦，夺冠最快纪录啊！当时咧只系3月12号啫，哇，真系好夸张啊吓！咁当然啦，你提早夺冠之前都讲过啦，系。睇對手嘅，即係如果你第二位嗰個太渣咧，或者第三位嗰啲太渣咧，咁你咪可以提早奪冠咯。因為拋離嘅分數根本啊，第二位咧根本望塵莫及啊嘛。係，咁你咪可以提早奪冠咯。係，所以就恭喜紅軍啦，今年應該都係超級簡單啊嚇，簡單任務。 恭喜佢都好啊，因為咧個見到曼城啊，未來6場嘅球隊咧，即係會對分別又會對就係作客里斯特城啦，又會對上曼聯啊。搬尼車路士同埋咧就係未定嘅作客嘅阿仙奴啦，咁不過咧即係利物浦另外一個嘅改寫嘅歷史咧都犀利啊嚇，因為見到咧佢目前保持跨季咧42場不敗，咁向咧就係以前啊盛世嘅阿仙奴啦，咁英超49場不敗紀錄咧就繼續咧就向佢邁進，如果利物浦啊嚟紧呢6場波咧，都已经赢晒，已经去到48場啦。咁啊，同呢个嘅纪录咧又差唔多，可以话追得平啦。咁啊，另外一个嘅纪录咧就系主场连胜嘅纪录啊。咁啊，曼城喺2012年咧创下咗主场最长连胜嘅纪录咧。咁啊，就系20場嘅。咁啊，而家到底咧嗱利物浦咧就系20場啊，到底可唔可以追平咗咧？就系曼城嗰个最长嘅叫长胜嘅纪录咧？其实都系等阿高普咧睇下发几多力嘅啫吓。 咁啊，同埋睇下对手嘅状况啦。 咁啊要睇下对手有冇机会啊整到利物浦断一断缆咁样啊， 系咯， 睇下有冇啲阴沟女翻船， 同埋唔知联赛可唔可以攞超过100分咧？即系呢个就都系好难啊，因为曼城啊2017-18嘅球季咧就创下咗100分联赛嘅得分纪录， 哇， 系啦， 好犀利，好犀利。 咁啊，当其时就同第二位咧就相差19分嘅，咁、如果照而家咁去咧，又唔知道分数上系得唔得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系啦，咁样就转个角度睇下本地嘅一啲体育消息啦，正当咧赛事因为武汉肺炎咧好多嘅赛事都会被迫取消之际咧，即将展开嘅 FIBA。亚洲杯篮球外围赛咧，香港队主场嘅赛事咧，亦都啊有一个应变嘅方案。咁啊，原定咧喺2月20日同埋23日咧，喺呢个荃湾嘅体育馆咧就举行两场嘅香港队咧主场对关岛同埋对澳洲嘅赛事咧，将会先改为咧香港作客对旅嘅。咁啊，务求咧对赛期嘅影响就减到最低啦。篮球就改场地啦。咁啊，至于足球方面咧，就要改闭门踢啦。咁啊，2月就喺将军澳嘅足球总会嘅足球训练中心咧闭门完成，讲紧嘅咧就系青英杯嘅分组赛啊，富力 RLF 咧就主场啦，咁又要同我哋香港嘅球队再要打翻咁样啦，咁所以睇到近期啦，武汉疫症都几影响呢啲叫做体育同埋运动嘅赛事啦，咁啊，连咧今个星期啊。日舉行的高級組銀牌決賽啦，咁啊東方龍獅咧對李文咧就延遲到5月12日咧先再擲一上演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延期都好少見啦。不過大家都明嘅，咁啊人多嘅地方總係多病菌滋生啦。咁呢段時間大家忍下啦，啊少啲去啲太多人嘅地方啦。咁啊就算去啲多人嘅地方都要。注重個人衛生啦，戴翻個口罩啦。 係啦，咁啊，如果睇本地嘅時候咧，不如睇埋世眼 Q 啊，吳安兒啦。咁啊，新嘅一年度咧嘅時候已經可以封後啦嚇。咁啊，佢星期日夜晚嘅時間啦，咁啊喺布魯日上演啊比利時女子桌球公開賽決賽，成功擊敗咗咧就英國嘅宿敵嘅咁啊伊雲斯咧就攞到冠軍之餘，更加揚言咧就希望啊即係為咁多位嘅香港人咧就打氣。咁啊由於安兒上屆比利時賽咧就攞咗亞軍啦，咁啊故此啊今屆能夠直入16強。咁期間未受到太大嘅考驗底下咧，殺入決賽，同世界一姐伊雲斯咧就合演啊上年嘅決賽翻版，咁最後咧就勝出嘅。好啦，咁另外咧都要睇埋咧就係東京奧運方面咯，咁攞咗7張奧運入場券嘅香港乒乓球隊咧，咁尋日就翻到嚟香港啦。咁喺叫做肺炎嘅陰霾底下啦，咁主教練啊陳江維都透露啊，香港嘅乒乓球隊啊喺冬奧嘅備戰計劃亦都因應咧就呢一方面咧就調整嘅。咁例如咧就取消同內地球員交流，咁香港嘅球員亦都減少咧就係去海外訓練嘅，希望集中翻火力咧咁喺香港嗰度咧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同埋咧就鍛鍊一下咧東京奧運嗰啲嘅備戰狀態嘅。 Hey! 其中一個令到即係運動員最擔心的就是疫情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健康狀態呢？如果已經攞了就是東京奧運入場券的時候，當然希望就係繼續保持住健康的狀態，千祈咧就唔好病倒啦啊！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影響咧就自己比賽嘅一啲嘅成績啊，同埋狀態嘅話咧，咁啊真係唔係咁好啦。所以咧，佢哋都會咧就集中火力啊，喺除咗係技術上嘅訓練之外咧，就保養自己嘅身體健康。呢首嘅作品啊，嚟自呢一位啊日本嘅歌手啊，高英是三妻嘅男演員歌手啊，木村拓哉 Kimutaku One and Only。先聽聽八點鐘嘅新聞簡報。 避免年底脱歐過渡期之後影響雙方的經貿關係。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2,884點，跌87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79.01美元，賣出1,579.5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66，澳元0.669，加元1.33。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22，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0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日早上大部分嘅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1-2度。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嘅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咧咁多条啦，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咧系开始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啦，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继续提你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暂时关闭噶。咁另外啦，为咗接载罗湖居民啦，港铁公司咧都会提供接驳嘅列车，每30分钟一班啦，就系往来上水至到罗湖站噶。咁另外九巴嘅 B 一啊，天池村至到落马洲站啦，专线小巴75号，元朗福康街至到落马洲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44号 B 屯门站至到落马洲的转车站，44B1 屯门码头至到落马洲转车站，79S 天水围的骏宏轩至到落马洲管制站，和616S 旺角西洋菜南街至到落马洲管制站都是暂停服务的。另外原定在每日晚上10:30之后会伸延到落马洲管制站的专线小巴78号八乡路至到落马洲管制站路线就会缩短路线，不会入回落马洲管制站，会改了做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做终点站的。搭专线小巴的朋友留意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1963年，披头四喺世界舞台上突然爆红，一夜间将流行音乐改变过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商机，开拓全新的音乐路线。一连两集《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会揭示这四位来自英国利物浦的乐队如何由阶级斗士变成文化革命家的经过。《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上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直播室呢一刻咧，报告一下先，有我彭仔程振鹏， 亦都有我 Barbie 林慧喺度嘅。 系啦，咁咧就接过阿小白同埋阿 O 呢一间之后咧，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09啊吓，今日星期二，就有啲天雨。啊、所以外边咧，虽然咧就由于少咗啲同学要翻学啦，咁、所以路面交通咧系会畅顺咗好多嘅。咁但系咧，加上依家咧有啲天雨啊嘅地方啦，咁啊再加埋个路面湿滑咧，大家都醒目啊，揸车咧都慢驶咗一啲、安全嘅车速。咁所以咧，嗰、那个嘅畅顺度咧。都是暢順，不過咧就又唔係 慢速啲， 係啦，慢速啲咁解嘅啫。安全最緊要嚇，希望大家咧駕駛嘅朋友而家喺路上面嘅時間咧都要注意你嘅安全駕駛。好，咁啊，至於今天嘅天氣狀況咧，而家咧都算因為落咗雨咧，硬係咧有少少陰陰寒寒咁嚇。依家咧得嗰16度，相對濕度咧92%嘅。 今日咧嗱，整体嘅呢个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啦，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约18度嘅，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颇大，同埋都系微雨。咁啊，接近周末咧，天色就会好转啦。 好啊，咁啊呢排咧都系多咗好多咧，关于喺呢个疫症情况底下咧，大家啲生活点滴啦。寻日咧又有一个嘅生活点滴咧，想同听众分享。咁多位拍档分享，昨天咧即系去外出食晏啊，有一个状况咧，唔知大家身边有冇相同嘅画面咧？而家少咗人出街就自必然啦。咁啊，就算即使一啲好旺嘅商场都会人流少咗啦。就连咧就一啲嘅好旺场嘅餐厅食肆啊，亦都变得好冷清啦。即系晚饭嗰一轮可能得嗰几台客啊。晏昼其实状况都一样， 冇乜人咁啊，都系。 系啊，咁啊过去去一个嘅大商场，我哋附近嗰个啦，咁啊一间好旺，成日要排队等位嘅食肆啦。咁当然而家今时就唔同往日啦。即系唔使等位不特止，咁啊其实个楼面嗰度咧都系得一两台客咁啦。咁寻日咧几个同事就去都要食晏噶。我哋个感觉系。好似去咗图书馆， 静到咁样， 系啊，唔知点解我哋系会俾个气氛咧，影响到大家讲嘢咧，都好细声，唔好咁嘈啦，唔好笑，一笑好大声，想薯佢啊，即系嗰个感觉咧，觉唔觉得我哋好似咧喺图书馆喺自修室嗰度食饭？其实可以喺度攞本书嚟读下， 系啊，即系嗰个环境感染到大家，好似连讲嘢都觉得要静静鸡细细声咁啊！ 当然呢一个唔系好嘅现象嚟嘅，但系咧嗰一刻真系觉得好灰鞋咯，有啲灰鞋啫，食饭都唔敢太大声嘅，好似破坏咗个宁静啊咁样啦。咁另一方面咧，又真系好感受到饮食业咧。是面對而家呢一個疫情之下的寒冬咧，係真係難做啊！點咧？我哋食食下飯嘅時候咧，都呢一個嘅店員啦，好細心啊，亦都問下啲啊幾位要唔要飲例湯啊？即係咁樣，我而家話好啊，咁係咪？ 即係可想而知，佢哋係個生意咧，即係可能其實已經煲咗啦，啲湯喺度。 跟住之後又，好似都 冇 乜人，係咯。 咁又好嘥，咁不如就俾大家啲食客享用一下啦，咁樣咁都。即系你可想而知嗰个生意几难做啊，系咪？ 但你哋目测有冇发觉楼面嘅即系嗰啲招待你哋嘅服务员有冇少咗咧？ 冇啊！ 即系都系咁多人啊！ 因为我而家形容嘅嗰间嘅饭店咧，佢都平时我都有帮衬开，所以我知道佢都系咁上下多人。佢厨房有冇少咗人？我唔知啦，睇唔到。樓面都係咁上下多人啦，真係咁或者已經做咗啲調節都未定嘅，我就好大嘅感受咯，就係嗰個食飯嘅氣氛啦，以至到係佢哋飲食行業嗰個生意咧。真係比之前嘅社會事件咧，係打擊更沉重。 係 啊，咁啊，所以都好啦，我都如果可以嘅，我都會盡量繼續支持本地嘅飲食業。係啦，我會使多啲錢噶啦。不過就當然要有人肯陪我一齊去食先得。咁啊，大家捱落去啊！我哋要俾心機，一定捱得過呢一關噶。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时间咧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八点搭三个字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咧有呢一个嘅环节啊，嚟到咧晨光财经第一线，当然啦，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就先睇一睇咧呢一个昨天港股嘅表现啊，寻日港股咧就调翻转回升吓，嗰个情况究竟系点咧？我哋呢个时候咧就请埋我哋嘅专家啦，有嚟自咧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 Kenny 嘅，早晨 Kenny 你好， 早晨。 早晨，系咁啊！睇翻尋日嘅港股咧，就回升翻，回升翻44点，成交都仲好勁下，1300亿，即係近期少見啦。咁啊，呢一個嘅情況同埋以至到後市點睇咧？ 呢幾日其實都奇怪嘅，成交方面咧都係比較多嘅喎，即係大家諗住即係有呢個新型嘅肺炎疫情啊，或者係又等緊內地股市。这个开始的情况又不知道怎样咁样，其实初初都会想住可能成交都比较薄弱啲啊，入市欲比较低啲啊。但係呢就唔係喎，呢几日呢成交方面呢都唔少㗎喎，其实有。咁我諗就係最主要其实个市都由高位呢，就其实之前29000几条返落嚟呢啲位，其实一般都大家都觉得26000至26500点呢，其实係即係就算疫情嘅因素之下呢，调整到佢呢啲水位都叫做一个比較吸引同埋合理啲嘅水平嘅，同埋大家始終都會覺得即係疫症係一個短暫因素咯，即係唔會話last for 哇去到呢個係去下半年咁呢個嘅機會比較微，大家都唔想啦嚇。咁一般疫症通常可能最高峰期可能去到4-5月份時間，咁所以其實嗰個時間唔會太長嘅。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話睇翻內地嘅情況，因為之前本身亦都受到呢個中美貿易因素啊、經濟下行啊，加埋有疫症嘅話咧。咁大家都會憧憬就係中央方面咧，可能會更加多一啲係即係措施嚟到去刺激翻疫症之後嘅經濟嘅。咁事實上你見到其實人行咧呢兩日都幾積極去放水嘅喎，咁所以變咗可能又即係唔排除大家會睇疫症以後嘅嘢而係入市咯。 哇！喺咁快就睇定已經諗住疫症一定會完，哇！好樂觀 啊！ 佢話好快又唔係好快，我諗最主要睇個位咯，即係第一時間睇一個因素啦，但係時間大家都估唔到啦，究竟幾時嘅搞掂？但係咧如果投資者除咗睇個時間之外，亦都會睇個估值噶嘛。咁如果估值上面嘅話咧，其實而家落翻26000至26500嘅話咧，你如果假設疫症 係冇事嘅，之後係回復翻正常嘅話咧，咁其實好多股份方面咧，尤其啲大價類股份咧，呢啲位其實又唔係太好貴嘅。 係哦，咁可能有啲投資者就會睇。睇住呢一種咁樣嘅觀點咧，佢哋就會去睇翻個後市會比較樂觀啲啦。 即係投資市場永遠都係啦，即係有危就有機嘅啦。我哋都經歷過，即係喺股票市場啊、投資市場，大家都經歷過好多嘅呢個係金融危機又好啦，咩風險都好啦嚇。咁其實總會過去噶嘛。咁過咗之後嘅話咧，其實嗰個情況就係有另一番景象。同埋當時因為自從呢個係2008年咧金融海嘯之後咧，其實全世界啲央行咧。政府咧都我哋之前都講過啦，都係用咗一個板斧就係印銀紙啊，有咩事印銀紙印銀紙，咁所以變咗當你一過去咗呢啲事件之後咧，銀紙又印多咗啦，咁你嗰啲資產價值咪又再升過咯。 嗯，好，咁大家咧自己分析啊嚇，咁呢一個就即係港股個後市啊，咁其實亦都照接翻頭先阿 Kenny 都有提到，就喺內地嘅股市，因為佢哋放完長嘅農曆新年假之後啦，咁開市啦，咁上證指數咧就收報咧係2746點咧，其實就跌咗咧接近係8%咁多嘅，即係接近一成嘅。 嗯， 其實呢一個跌幅算唔算重挫，又或者係都只係反映個現實啦。 咁第一就都算係唔算細啦嚇，講真就唔算細啦。咁第二就係因為咧佢哋未復市，我哋已經跌緊啊嘛。美國又跌啦，香港又跌啦。咁所以你有咁多日嘅真空期嘅話咧，一開波嘅話就肯係要追翻嗰啲跌幅翻嚟啦。咁第二就係個源頭喺內地啊嘛，即係而家你嗰個新型肺炎嗰個問題喺內地啊嘛。咁所以佢係直接真係經濟受到呢個影響噶嘛。咁其實基本上而家好多嘅經濟活動咧，包括製造業嘅活動方面咧，都未恢復啊嘛。咁所以你第一季甚至冇人擔心咧，去到第二季嘅 GDP 方面咧，都會受拖累嘅。咁本來大家都會諗住保唔保到六咧？咁而家甚至乎可能大家去擔心係咪嗰個 GDP 方面咧會係低過五添噶嘛？咁所以變咗係真係直接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佢哋跌得多啲咧，都係好合理嘅。 係咁啊，記翻起以前沙士疫情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刺激嘅措施咁樣啦。正話我哋都有提到，都估計市場都會估計即係內地方面咧，佢哋會唔會都有一啲新嘅措施嚟到去幫翻成個經濟啊？咁其實如果係要行。嘅話，即係睇翻過去嘅歷史，咁中央最有可能會行啲乜嘢嘅政策嚟到去刺激翻嗰個嘅經濟咧？ 咁啊，其實就係分兩類啦。第一就係貨幣政策，第二就係嗰個財政政策啦。咁啊，貨幣政策就係即係一路都係之前都用咗好多次噶啦。咁我相信而家都係繼續用緊嘅。頭先講到就係好似人行啦，琴日都係做咗過萬億嘅逆回購翻嚟出嚟啦。咁亦都係即係人行亦都有成3000億嘅呢個錢咧，就係俾一啲做專項嘅貸款嘅俾銀行。咁就係貨去對抗疫情啊，或者係生產啲醫療設備啊等等嘅。咁所以你見到琴日啲內銀股咧做得唔錯嘅喎。咁啲內銀股都普遍都上升嘅，咁因為最主要咧，大家都會睇到，如果係銀行就進一步增加個流動性啦，甚至無而家講緊可能嚟緊會減息添啊嘛，咁變咗咧就對銀行方面咧。嗰、那個貸款增長咧就會有個刺激嘅，咁亦都係咧，如果當流動性鬆翻啲，資金多嘅話咧，銀行嗰啲資產質素轉差嘅機會都降低，因為啲人借到錢啊嘛，咁就唔會唔還錢啦，咁同埋都未必會變壞帳啊嘛，咁雖然息差可能會有壓力嘅，呢、這個都唔出奇，但係就起碼個量咧可能會增加翻嘅，咁所以呢個係貨幣政策嗰邊啦。咁另外就貨幣政策用咗好多年啦，咁而家其實開始大家覺得貨幣政策個效應咧就冇以前咁勁啊，冇即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咁勁，咁所以你見到佢開始舊年開始都用咗財政政策嘅，咁相信財政政策都會繼續係主導啦，咁可能嚟緊都會係繼續會係降税減費啊，甚至無咧就係、今年其實本來都係睇翻咧會加大翻嗰個係基建嘅開支啊，即係固定資產投資，因為舊年年尾啊，總理都有講到啦，今年好多重大嘅項目都會推出嘅。咁加埋呢個疫情咧，我相信就會更加多呢啲咁嘅係基礎建設啊，即係固定資產投資係會出動咯。 你喺醫院都即刻起幾間啦， 係 好啦。咁啊， 即係都要留意翻，就係頭先講就你話醫院開多幾間啦。咁其實經過疫情之後咧，有好多嘢可能會係增加咗個需求嘅，譬如好似頭先講醫療相關嘅嘢啦，醫療設備啊、藥啊啲，佢未必係淨係對付呢個係疫情嘅， 咁你經過疫情之後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哎呀，要儲備多啲啦，或者要投俾多啲錢去做研發啦，投放多啲資源咧，就係去發展多啲新藥啦。咁跟住啲普通市民嘅話咧，又會覺得即係對個健康上邊咧，就可能會突然間著重咗喎。咁可能咧就會係買多啲個係健康護理嘅產品啊，甚至乎做多啲運動啊，或者係買 醫療保險 啊， 呢 類保障又要買多啲啊，咁就會產生一個需求出嚟咯。 嗯，係啊，呢啲都會一環扣一環咯。嗯，咁啊， 你睇翻即係以前沙士之後都係咁噶啦，即係沙士之後，大家就算香港朋友都係啊，特別著重咗健康噶嘛。即係沙士之前，其實買健康產品唔係咁流行啊嘛。但係沙士之後嘅話咧，其實買健康產品係變咗係大家日常生活可能都會買嘅嘢咯。 係啊，好基本嘅嘢嗬。好最後少少時間咧，想問埋阿 Kenny 咧，關於油價方面點睇嘅？因為咧就有市場上面就話憂慮呢個新型肺炎嘅疫情咧，咁就連呢一個嘅原油需求咧都削弱買，咁啊油價下跌到一個新低位咁。咁而家亦都有消息聽到就喺國際間咧都話要縮減呢個油產嘅。咁嚟緊嘅油價會點樣走向咧？ 傳統都會係覺得咁樣嘅，因為經濟係如果放慢啊，經濟嗰個係情況方面咧就轉弱嘅話咧，自然對油嘅需求都會係下降嘅，呢個係正常嘅。不過咧就我哋之前都解釋分析過，油咧而家就其實同以前好唔同啦，因為隨著嗰個係技術嘅進步啊，社會嘅進步啊，經濟結構改變咧，對油嘅需求同以前係唔同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嗰、那個情況咧，又係以前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就未必話嗰個效應係咁明顯咯。 即係唔係毒屎啊，淨係靠油啊，唔係靠石油，仲有好多嘅燃料啊、天然能源啊，都可以係應用到啊。嗯，呢一點都明白啦。咁啊，今朝早唔該曬 Kenny、鄧星興啦，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咁啊，留待下個禮拜二再同你通話啦。多謝你， 拜 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宜医生， 首先咧，根据呢个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嘅新型传染病嘅预备同埋应变计划里面咧，其实有好多嘅方面咧都要做到先能够将呢个疫情控制。其中一个方法咧就要将一啲诊断到或者揾到嗰啲真系感染嘅人士啦，咁嗰啲一定系用喺医院隔离同埋治疗嘅方向。咁但系亦都因为有一啲人士咧，我哋叫紧密接触或者密切接触嘅人咧，系同呢啲确诊嘅患者，当佢有象征嘅时候接触过。咁就卫生署咧都有一啲框架，话边啲人先叫紧密接触或者密切接触啦。譬如话同屋住嘅人啦，即系喺啲交通工具前后嘅人啦，或者长时间喺冇保护设施近距离同呢个患者接触嘅人等等。咁问题就系呢啲嘅密切接触者，当然佢同一个普通嘅市民咧，可能接觸到個病毒機會、發病機會相對會高少少，所以為了要防止個病因為經人傳人的方法傳開，咁就有一啲嘅途徑咧，將佢哋喺一個特定嘅地方檢疫。咁檢疫中心就其中一個方法、一個設備咧，去將呢啲冇病徵嘅同埋有密切接觸嘅歷史嘅人咧，就喺嗰度做檢疫嘅。如果真係確診咗嗰啲，一定喺醫院隔離啦、治療啦。嗰啲所謂懷疑個案，佢有象徵，加埋去過邊度接觸過咩人，然後要喺一個適當嘅地方去隔離同埋診斷嘅咧，嗰啲係懷疑個案咧，亦都係用隔離嘅方法處理，冇病徵，但係因為佢曾經同呢個患者有密切接觸嘅時候，所以就做一個安全嘅措施咧，喺個特定地方做呢個檢疫步驟嘅。咁第一就係佢哋一定唔可以出嚟啦。呢個檢疫係一個令嘅，即係一個法例裏面，佢係一定要跟隨呢個檢疫嘅限制，佢唔可以離開嗰個範圍。所以個設施裏面咧，亦都包括一啲人士同埋一啲執法嘅人士咧喺度咧睇住佢唔可以離開嗰個區域啦。咁第二就嗰個醫學嘅監察，譬如進行體温嘅監測啦，一路問住佢有冇病徵啦。當係有任何病徵嘅咧，都會即刻將佢送去醫院處理嘅。咁其他生活嘅配套啊，即係食物啊，一般嘅生活所需安排啊，譬如廢物處理等等啦，我諗一定有一套方法咧，令到可以完善處理同埋唔會將嗰個病毒散開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六十秒， 言论自由是不是表示我们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呢？不需要理会别人的感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列明，为确保他人权利得到尊重，言论自由需受一定程度的制约。好似区域法院曾经有一宗案件，被告人在区内悬挂了一条写住要求精神病服务中心远离湖景村居民的横额，声称是为了表达居民意见。不过法庭指出，相关的横额表现出对残疾人士的强烈厌恶感，属于煽动仇恨。残疾歧视条例不容许中伤行为，以保障残疾人士不被歧视，能够在一个同其他社会人士融和平等的环境中生活。所以对一些公开表示残疾人士是社会负累，呼吁别人去破坏复康设施等等的言论，可能会符合残疾歧视条例下中伤甚至严重中伤的定义，有机会违反残疾歧视条例。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在我彭仔心目中咧，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咧，就是当每一朝早我翻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嘅时候，见到咧我所有嘅主持拍档都喺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系最完美、最 perfect 嘅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罗湖、落马洲支线、黄岗、港澳码头口岸已经关闭，机场、深圳湾、港珠澳大桥和启德邮轮码头继续运作，其中深圳湾是前日最多内地旅客入境的陆路口岸。政府未有全面封关和限制内地人入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并非同市民作对，又强调以极端手段威逼政府不会得逞。港铁表示，东铁线罗湖和落马洲站暂时关闭，来往红磡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维持正常。争取全面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和医管局谈判破裂，宣布星期二起一连四日第二阶段罢工。在星期一的首阶段罢工，医管局表示有2700人参与，包括370个医生、900个护士和1000个专职医疗人员。局方承认服务受到影响，而且包括非紧急服务。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杨帝刚表示，一半的放射诊断师缺勤，影响抗疫所需的电脑扫描服务。杨帝刚估计，九龙中、九龙西和新界西联网影响最大，会有应变策略，包括再减少非紧急服务，专科门诊可能不收新症，只能够配药。国家卫健委公布，昨日新增新型肺炎病例3235宗，当中湖北占2345宗，新增的64宗死亡病例全部来自湖北。目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超过19000宗，累计425人死亡。武汉计划再改建三间医院接收新型肺炎患者。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计划在江汉区、武昌区和东湖区改建用于接收新型肺炎患者的医院，其中一间计划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预计会有1000张床位。较早之前用11时间兴建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已经开始收治患者，另一间雷神山医院仍在建造，合计有2600张病床。美国南加州发生长途巴士枪击案，造成一死五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1:30左右，加州公路巡逻队接报指，人在一架由洛杉矶开往三藩市湾区的巴士上开枪。巴士当时在距离洛杉矶以北144公里的五号州际公路上行驶。枪击案发生之后，司机将车停在路边，并且成功游说枪手自行落车。

早啊，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八点三十八分，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节目，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噶。今朝早咧就各大主要中文报章咧，个重点都清一色啊，同大家睇下咧系同疫情相关嘅新闻报道。先嚟睇下嚟自今天咧《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就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就宣布新一轮抗疫措施，进一步扩大封关范围。今日开始就关闭罗湖、落马洲、黄冈以及系港澳码头四个口岸，只系保留机场、港珠澳大桥以及系深圳湾三个口岸。佢解释，香港同内地有紧密联系，有好多香港人都需要进出内地嘅。咁而兩地需要維持一定嘅跨境通道，一刀切封關措施有好大影響。希望透過關閉羅湖以及係落馬洲呢兩個連接鐵路嘅口岸，令旅客更不方便過境，減少病毒傳播機會。佢又指出咧，今次嘅措施就同醫護罷工係完全無關，強調任何人若果認為以極端手段威逼政府是不會得逞的，咁講。咁林鄭月娥咧就同一眾官員咧，尋日晏晝就召開記者會，係宣布呢一個進一步封關嘅措施嘅。咁而政府尋日突然宣布，今日開始係關閉四個關口啦，令到有唔少每日咧需要係往返中港兩地嘅市民都措手不及。有內地居民咧，內地定居嘅打工仔，香港嘅打工仔，咁尋日咧得悉當局嘅最新措施之後，為免未來一段時間未能夠翻嚟香港工作，咁啊急忙翻屋企咧收拾細軟，再喺今日凌晨封關之前咧係趕翻嚟香港嘅，就暫時寄居喺咧啲親戚屋企啦。不過亦都有市民咧，因為封關令上班時間增加，索性咧決定係暫停嚟香港工作，但係就擔心咧會影響生計啦。呢個嚟自今日咧係《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睇一睇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係講到9000名醫護今日咧係第二輪罷工嘅，醫管局咧就拒諾不抽後算帳。咁啊，睇翻報道咧，就係講到武漢肺炎疫情咧，加上政府防疫工作嘅不足啦，引發咗公立醫院前線醫護人員不滿罷工行動咧，今日係進入第二波噶。發起罷工嘅工會咧，醫管局員工陣線，琴日咧就同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昇等人對話，要求醫管局咧就係向政府公開施壓，要求全面封關，並且咧係唔會向罷工嘅員工秋後算帳噶。不過高柏昇就強調啦，對於罷工嘅員工咧，就會按一貫機制處理，而且咧就拒絕提出全面封關，談判咧就宣告破裂。咁啊，工會預料咧，今日咧係大概有9000名嘅醫護罷工嘅。醫院管理局嘅員工陣線咧，咁啊副主席羅卓耀就話啦，醫管局係咪能夠公開聲明向政府施壓全面封關咧？佢話咧，我係要呢四個字全面封關。不過咧，高拔昇咧就直言話啦，我唔知道大家指嘅全面封關係咩意思。佢喺發言嘅時候咧多次指出啦，喺防疫方面咧同各人嘅睇法係一致嘅，包括咗咧減少問題源頭等等。不過就強調自己咧唔係關口專家，就稱咧願意向政府轉達信息，不過咧就冇回應咧會唔會正式咁樣發聲明要求全面封關。而對於高拔昇嘅回應咧，在場人士係顯得非常不滿，多次咧係喝倒彩噶。咁啊，講翻其實談判經歷咗不足半小時咧，咁啊呢個醫管局員工陣線嘅主席余慧明就宣布咧談判係決裂噶啦。工會隨即亦都係宣布咗展開第二波嘅罷工行動，即係咧由2月4日至到2月7日，無論咧係唔係非緊急服務崗位嘅會員咧，都會加入罷工嘅。咁啊，預計多間嘅公立醫院咧只能夠提供有限度緊急服務，預料咧有大概9000名嘅醫護咧係會參與罷工嘅。 罗翠瑶就表示啦，今日开始嘅第二阶段罢工咧，会涉及非紧急紧急嘅服务啦。咁啊，公立医院咧会提供有限度紧急服务，呼吁咧有需要嘅市民咧去其他地方求诊。有预约咗个病人咧，应该要打电话查询系唔系需要改期咧。咁佢向受影响嘅病人致歉。但是就表示医护并非是趁火打劫的，要求加薪只是希望香港可以截断病毒的源头。余慧明就表示下一条死线就在周五，即是7号。如果政府继续不回应诉求，是不排除会将行动升级，日后也有机会和其他的工会合作罢工的。这个是来自成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菲律宾政府因应出现首宗武汉肺炎死亡个案，咁啊继日前封关取消中国航班，禁止中港澳旅客前往当地之后，寻日再收紧政策，咁啊禁止菲律宾国民到中港澳旅游。咁啊据讲啊，准备嚟到香港工作以及早前已经回乡度假嘅菲佣，亦都因为政策限制，冇办法咧就嚟到香港工作噶。情況對於不少本港僱主造成影響。咁有關注外佣組織以及就外佣中介指出，已經接獲最少60宗的個案。咁勞工處正在就回應啊，話到啦，向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跟進事件嘅。咁睇翻啦，原來全港有大概400,000名外佣，咁當中菲佣佔咗係大概一半嘅。香港菲佣權益組織亦都指出啦。咁菲律賓政府一刀切禁止菲佣來港嘅做法係不智嘅，擔心情況持續，菲佣咧會被香港僱主解僱，咁啊對依靠本港人，對依靠啊本港人供養去到咧就是、一家人當家庭，應該係咁講啊。對於依靠咧就係、是、本港啊，需要咧就係、是、工人作幫手嘅家屋企人嚟講咧，係對佢哋嚟講係一道大嘅問題嚟噶，將會咧就是、陷入一啲嘅經濟或者咧就係、是、處理屋企事宜嘅困難。咁啊，直指啊香港嘅疫情不算嚴重，菲律賓政府應該咧就讓工人咧就係、是、重回香港嘅工作崗位。咁至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記者會入邊，亦都咧就回應事件，指出啦，形容滯留本港嘅菲佣現時啊兩頭唔到岸，佢會要求有關部門咧就以人性化嘅方式去到處理。咁啊，但係佢未有交代，若果菲佣冇辦法嚟到香港，如何減低對依賴傭工照顧嘅本港家庭影響啊？嚇，咁啊，大家咧都要想多啲辦法啦，特別屋企請咗叫做菲佣嘅時候咧，點樣去到照顧屋企嘅朋友啊、家人啊，各樣嘢咧都要諗多啲聰明啲嘅辦法先至得啦嚇。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啊，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明報》啊，《明報》嘅港文咧就講到呢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咁啊政府引入咧居家抗疫電子手環，就俾咧14日內到過湖北省的香港居民接受家居檢疫的，咁預計咧首批有30個家庭會使用。14日內咧，佢哋就唔可以離家出走啦，否則咧就屬於違法，最高可以罰款咧5,000元，以及係監禁6個月。至於14日內曾經到過內地，但是未到過湖北的香港居民呢，就無需要強制隔離。衛生署長陳漢儀就說，已經呼籲這一類人是盡量留在屋企，若果要外出呢，應該戴口罩。另外，政府計劃使用8鄉少年警訊中心作為隔離營。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他反對自愿隔離，認為不能夠依賴個人公德心做公共衛生措施。他認為港府應該是徵用遠離民居的酒店做隔離，若果做家居隔離亦都要有巡查，確保若果違規會即時檢控和是重罰的。好啦，咁睇翻呢一个手环啦。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咧，佢指出啦，呢个手环咧系本地研发以及系生产嘅，可以避免咧接受检疫者离家出走。由于咧要尊重私隐啊，个手环咧系冇配置到全球定位系统，即系 GPS， 即系唔知佢走去边噶。 系咯。 咁啊，若果接受隔离嘅嗰个人离开家居范围，或者佢破坏咗、整烂咗个手环等等，咁点咧？警方咧系会揾翻呢个事主噶，咁即系走唔甩噶，系啦，就系咁讲嘅。 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嗰个新嘅措施啦，有个手环啦。咁啊，寻日咧都喺一啲记者会啊，公开展示咗呢一个嘅电子手环嘅使用噶啦吓。咁啊，即系佢嘅作用就等你唔好离家出走啦，即系唔好离开屋企啦，喺家居接受隔离啦。咁彭姐自己睇完嗰、那个好似手机咁大嘅嗰个手环嗰、那个样咧，我真系唔会离家出走咯，咁丑样。戴住嗰头嘢，我真系唔会出去咯。你唔好叫我出去啊，俾人见到咁鬼核突，我一定会好乖留喺屋企啊。如果系嗱，呢个嚟自今日明报嘅港文报道啊。 好啦，睇一睇文汇报嘅港文咧，就系讲到咧香港或现首宗医院感染个案啊吓。六十二岁嘅妇人咧，就系疑似喺医院感染。呢、这、一个嘅中招，曾经往普通病房系冇外游史嘅。今日讲到香港，琴日咧初步确诊一宗新型肺炎个案，倘若证实咧，全港系累积确诊个案咧新增至16宗嘅。新增嘅初步确诊个案咧系一名62岁嘅女子，佢喺伊丽莎白医院求诊后咧就怀疑受感染，目前咧系需要插喉嘅，已经送往玛加烈医院隔离啦。佢過去14日咧係並冇外遊嘅，曾經咧住喺普通病房。倘若確診嘅咧，就可能係本港首宗醫院感染個案。另外咧，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指第15宗嘅確診個案嘅患者，即係第13宗居於紅磡黃埔花園男病人嘅母親咧，亦都係冇外遊史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屬於本地感染。至于咧，乘坐邮轮返港嘅第14宗确诊患者咧，就曾经喺船上咧使用呢个桑拿嘅设备啦。不过当时咧使用者咧亦都唔多，所以咧就会继续留意啦，系唔系再有密切接触者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桑拿温度咁高，唔知啲菌又会点咧？ 我 真系， 我又唔系医学家，唔知啊，真系。 好啦，今日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寻日啊，系农历正月初十，咁啊内地除咗咧个别嘅省市获准延长春节假期之外，其他地区正式复工啦。咁啊，截至到寻日夜晚，内地确诊嘅病例数字达到17297宗，累计咧就系336人死亡噶。死亡人数超过沙士时期嘅349人。今日疫情持续重创经济收益。今日单系讲旅游业界啊，咁啊按住去年国内旅游业收入咧就系65000亿元。咁啊估计啦，咁啊每停滞一天，咁啊业界就会损失啊178亿元咁讲噶。咁啊踏入春节首个嘅工作日啦，内地各个嘅都市加强咗咧就系对入境车辆以及人员嘅检查。咁啊，量體温啦，亦都有唔少嘅企業擔心復工之後，辦公室、工廠等等嘅環境會進一步助長病毒蔓延嘅。咁啊，首個工作日啊，各地咧都係嚴查體温。另外，內地教育部亦都下令啊，停辦所有嘅活動啦，同埋考試，全國停出團。咁啊，申請退款咧增加10倍添。咁啊，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方面都指出啊，咁啊，今次嘅疫情對於好多嘅中小型旅行社可以話係遭受到毀滅性嘅打擊。他们建议政府就推出临时性的保障措施，包括就是首季度的租金补贴、税收减免和扶持政策，减少出租行业、物流行业的收费，通过帮助降低成本的方式，希望可以改善他们的经营环境。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咁啊，琴日港股咧，竟然幸保不失，冇乜点跌到。咁但系究竟系少少回翻啦，定还是系股市都近期都麻麻地咧？吓， 系啊，睇翻港股，其实咧喺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咧，其实一路咧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明显啲嘅跌幅啦。咁寻日咧 A 股咧都喺长假期之后复市啦。咁但系咧。中央咧都有一啲咧維穩嘅政策咧出台啦，咁當中包括翻，譬如好似證監就要求翻內地嘅券商暫停借貨沽空啊，同埋人行咧都宣布咧逆回購咧有成1.2万亿人民币啊，係創咗咧歷嚟嘅新高啊！咁所以呢啲因素咧都帶動翻咧港股咧喺跌咗咁耐之後咧，終於咧都有翻啲反彈啊！咁但係尋日咧其實一度咧都升超過咧26500点，但係收市嘅時候咧個升幅咧其實都係升。 升40几点左右啦，咁升幅咧都唔系话真系太明显啦，因为其实短线嚟讲咧，其实港股咧都系疫情主导噶啦，咁相信有一段时间咧，其实个表现咧都会较为反复一啲啦，短线其实都比较系易跌难升嘅局面啦，咁以走势图嚟讲咧，其实之前咧就已经失守咗26500点呢个关口啦，咁下一步咧，其实可能咧就要睇翻咧25900点呢个水平咯。 散股民近排都系咪建议翻都观望为主咧，即系唔好咁肉搏字啊，或者唔好咁快冲入市场住咧 ，Cherry。 系啊，睇翻港股，其实短线其实都好难话真系太过乐观住噶啦。咁所以如果投资者短线嚟讲咧个策略嚟讲咧都相对审慎一啲啦。短线咧应该都减少买卖啊，真系可能要等翻疫情系真系明朗啲嘅时候咧，先至再部署睇下点样可以真系留底搏反弹啦，定系点样？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rr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Cherr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 ，Oton Barbie，Hello。 Good morning， 早 晨，梅 姐。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系啦。昨日咧，我话梅同大家咧分享咗一个咧喺坊间流传咧，大家啲民意啊，真系好叻噶，智慧在民间啊，就已经咧可以咧得知一啲方法啦，做一啲小手。唔系手 手作， 小手作啦，咁就可以令到嗰个戴口罩嘅时候防止啦，或者减少啦，你戴眼镜啦，又戴口罩而出现嘅起雾状况啊，眼镜起雾可以减少或者防止啦，咁希望可以帮到手啦。除此之外呢，原来都有好多啲朋友呢反映返啊，就话佢哋自己戴口罩呢轮可能都戴得多一啲，所以呢出现有另外一个嘅生活上嘅唔方便啊，就係点样呢，佢耳仔痛啊。 係啊， 耳背痛啊，我都有呢个问题喎、 啊。但係呢好搞笑喎、啊、我係一边㗎喎，即係耳仔痛我唔会两边、 啊。我两边都痛喎、啊。 係咩我、 啊、 可能 係 我嘅构造嘅问题，可能 咩都系单边咁， 系啊，可能系咁啊，系啊， 吓 mono 嘅你 系，系啊，耳朵方面系咁，系啊， 哎呀，咁身体 check 下咧， 又唔关事嘅，咁、你个人个样唔系个个都系100%对称噶嘛， 哦， 你可能左边耳仔系高少少， 哎呀，我唔知啊，咁又 你系对称系嘛？你想讲 嗱，其实咧我就话啦，华梅自己本身咧，我咧就冇呢一个耳仔痛嘅情况。 哦， 我最初咧都有听一啲姊妹咧，大家喺度申诉啊，就话啦，哎呀，戴呢个口罩生活啦，好多麻烦啊，遮住自己嘅靓样啦，个妆咧成日都黏埋喺嗰个口罩嗰度啦，都印埋喺度啦，好烦啦，要补妆啦。跟住就话咧耳仔痛啦，因为咧你口罩有条咧棉质嘅，好似橡筋咁嘅带咧，咁啊真系惨过嗰条 bra 带啊，即系 bra 带都冇咁痛啊。咁佢箍住嗰个耳仔咧。痛喎，咁我仲最初咧唔係好相信啦，因為我自己本人冇呢個情況，咁我就話啦，哎呀，姊妹，你闊面係咪啊？你塊面太闊啦，所以個口罩你戴埋咧都唔夠酷啊，所以你咪耳仔痛咯。但係後來我發現咧都唔係㗎。 唔关你块面阔唔阔，你个头大唔大事噶、啊。 其实我个头已经超细噶咯，其实根本唔系未必 apply 得到呢个理论。 系啦，咁所以咧，我都真系咧去揾下有冇一啲资料呢可以帮助大家啦，去减少呢一个戴口罩戴到咧嗰、那个耳仔痛嘅情况。咁有一啲嘅小秘技咧，都可以俾大家参考参考噶吓，就系咧。啊，坊间咧有人会咁做喎、啊，啊一种情况就系用一条橡筋，咁咧就将你嘅口罩咧嗰两边嘅耳挂咧，就用条橡筋咧就穿埋佢，绑住佢。咁咪即係话呢你嘅口罩呢除咗有两个耳挂之外呢耳挂与耳挂嘅中间呢就多咗条橡筋啦你绑咗喺个树。咁当你戴嘅时候你就唔系啦挂喺耳仔咯喎、就变咗好似呢笠一个面具咁样。就系、是、呢连埋你嘅后脑呢个位呢都箍埋啦。 係都有条橡筋喺后脑嗰个位置。 拉一拉咁样嘅。咁你就唔使挂喺个耳仔嗰算啦，减少耳仔痛咯。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啦，相类似嘅做法，即系点样啦？就会谂到咧，唔系用橡筋啦，就用一个万字夹。咁就万字夹，佢其实都系一条铁线咁翘埋啫。咁你咧就利用个万字夹咧，就将两边嘅耳挂咧穿过。咁咪又系咯，两边耳挂中间咪楞咗一个万字夹响树咯。咁你戴嘅时候咧，同样都系咁样箍喺个头度，就搞掂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戴口罩妙法，耳仔唔痛系好噶。 芭比今日嘅 hashtag 系戴口罩唔想耳仔痛，加条橡筋啊，至耳背就唔会起个孔啦。 阿 O 嘅 hashtag 就系加条橡筋，好轻松嘅。 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就系、是、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和斜村去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咧收费广场对出，咁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方向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冇免疫力的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冇免疫力，即是冇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同埋在出世满12个月或以后冇接种两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台第二台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联同听众参观了东华三院月峰成长中心， 了解更多对年轻人的戒毒辅导工作。 每逢咧平日嘅夜晚咧，都會有啲運動嘅活動咧，俾一啲嘅戒毒人士參與啦。咁咧目的咧就係希望咧鼓勵佢哋咧透過運動咧出一身汗。 想聽當日嘅豐富內容， 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一點嘅風騷快活人。 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咧9:06噶啦，系时候咧，阿 Bobby， 又要呼吁下我哋嘅听众朋友，可以趁呢个机会咧就打电话嚟18723888咧，就去参与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系啊，嗱，尤其是咧近排咧即系疫情肆虐啦，咁所以咧大家少咗出街，亦都可能少咗咧约朋友见面，打个电话即系话俾佢知，其实几挂住你，同埋咧。祝下佢身体健康啊！叫佢多保重啊！亦都将呢啲健康信息可以分享埋俾我哋晨光嘅听众啊！ 系啦，又可以做个点唱送首歌俾佢。系，虽然你都可以亲自打电话同佢倾偈嚟到去问好，咁但系咧，哇！佢真系冷不防你嚟一个咧大气电波嘅祝福。啊，肯定佢会觉得咧好特别， 系啦， 好难忘，亦都觉得你好有心思， 系 啊，咁啊系时候打电话1872388818723888参与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预约点唱下，听日以至到之后嘅日子咧都可以拣翻个，咁啊，阿小白咧而家准备咧接听大家电话噶啦吓，咁唔好等佢咁游手好闲啦吓，等佢忙啲啦。咁啊，至于你讲到话呢一个嘅健康嘅信息咧，仲有好多可以一齐分享嘅，咁啊，当然要揾埋我哋嘅好朋友啦。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系啦，我哋呢位好朋友咧就系李嘉仁医生嘅喺电话旁边啊，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早 晨啊呢排咧系大家啲疫情底下咧就不论市民出街就话配备口罩啦，哇其实医护人员以至到系私家诊所嘅各个单位人员啊医生啊姑娘咧，其实都一样个装备好充足噶，系咪啊？ 系啊系啊，嗱，我首先希望各位听众咧。就是要唔好咁驚， 处 变不惊， 唔好恐慌， 唔好恐慌，真係唔好恐慌。嗱，你因为呢有我哋讲嘢呢有时係根据呢，譬如我今日讲好多呢都係根据世卫嗰啲指引㗎，好冇世卫呢就好多专家。咁第一样嘢我想讲呢，淨係戴个口罩唔係100%可以避免到惹到任何嘅病。一定唔系啊！唔好千祈唔好，哎呀死啦！我冇口罩啦，我冇啦冇啦，我出街就死噶啦咁样，千祈 唔好咁极端啊！ 系唔系呢个唔系？因为净系一个口罩系冇办法，系一定系我全部保护得好好嘅。咁啊，寻晚我放工见到喺街边有人10蚊一个口罩，系啊，咁啊10蚊一个，通常一盒嘅咧，以前卖50蚊一盒，而家咧就有50个，你啊贵咗几多倍啦？ 哦， 而家佢哋啊，亦都唔知个来源咯。知个来源呢个系好得人惊嘅。嗱，最紧要咧，唔好话我戴咗口罩啊，我就百毒不侵吓。呢啲系假嘅，即系你认为你自己一定冇事，呢个系错噶。 但亦都唔系唔戴吓， 系啦。 点解咧？嗱，最紧要咧，你睇下你系个情况系点。譬如你自己一个人喺屋企，你戴咩口罩咧？ 咁我真系冇戴喺屋企， 我都冇。 啊，一两个人嘅个个都好健康嘅，呢个冇事噶。譬如你一个人喺公园，有阵时我唔明啦，一个人揸车得你一个人啫嘛。嗱，最紧要咧，譬如我哋呢啲新型嘅呢一只冠状病毒咧，咁你系唔系话空气中漂浮住成千上万嘅呢个病毒？唔系咁样。喺而家嘅证据嚟讲咧，都系有，譬如你话啊，你惹到啦，你惹到肺炎啦。你一咳出嚟，你啲飛沫喺一米之內嘛？嗱，我哋講係 one meter， 三尺幾嘅之內咧，你又有個傳染性， 啊、 所以叫人咧一咳咧，有陣時你真係要用紙揞住口鼻咳，咳完張紙就立刻袋住佢啊，有個垃圾桶抌咗佢。呢個已經係一個非常好嘅習慣嚟。 之後洗手。 然后个洗手系而家洗手咧系好紧要，即系惊佢一咳出嚟。 啲嘢喺即系啲病毒喺啲其他物件上啊，一摸啊，其他人一摸啊，嗯、又摸下你块面啊，摸下你个鼻咧，黏 附 咗 喺度，嗯， 系啦，所以真系唔系话冇口罩，你就会死噶，千祈唔好咁噶。所以你可能见到小明喺街度，个个戴口罩，佢冇戴嘅，因为嗰个地方唔系人逼啊嘛。譬如你话喺公共车辆啊。人多的地方呢咁、 啊、 你戴呢个真係好 合理嘅 呢、這个合理、嗯、但完全冇人啲真係唔好驚到真係、嗯、唉真係 恐慌得滯啦 呢个太个恐慌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当然你係医护人员就戴啦呢个冇辦法㗎呢、嗯這个係職业㗎咁、嗯、我哋嘅真係好即係嗰啲继续工作嘅医护人员呢真係要向佢致敬嘅，咁但係我哋當係做曬一切嘅嘢嘅時候咧，呢、這個就冇辦法。即係主要咧係第一時，就係、是、譬如你話咳啊嗰啲，記得你要揞住嗰個口鼻，同時之後咧就勤洗手。 嗯， 好啦，咁啊，但係如果你係要話乜嘢口罩咧，第一時如果所謂啲。N95 咧，你唔好亂去走去買。第一時有啲係工業用嘅， 佢係防塵嘅啫，可能 防塵嘅。咁啊，見到 N95 就可以亂買，係啦。咁啊，仲有唔用完一次之後，又唔好話蒸啊，又唔可以用風筒吹啊嗰啲咁樣。啊，呢啲咧就實際嘅。好、多我哋話普通嘅三層口罩咧，就係用一次嘅啫。 係 啊，好啊。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做一个口罩完全佢正式要过个标准唔容易嘅。嗱，譬如我哋攞一个澳洲一个 standard 嚟讲，咁我哋一个口罩要经过乜嘢测试呢？第一呢就係、是、叫做 bacterial filtration efficiency BFE， 即係过滤细菌细菌喎，係嘅有几多个percent 咧，有个 level 一、level 二、level 三嘅，有三艇嘅。所谓 level 1咧，第一即系最基本要咧，系多过95%可以阻挡到，系差唔多啲细菌咧，系要三个微米、三个 micron 咁细嘅。 即系第一级最基本噶啦， 系啦。咁第二级嗰啲咧。就要多过98%咁样，但系通常嚟讲咧 ，level one 已经系够啦， 九成半， 系啦，仲有咯，你呢个系究竟我哋系要、要唞到气嘅，如果你整个口罩好似有啲好劲嘅 N95 咁样咧，你根本唞唔到气，做唔到嘢嘅。譬如我叫彭仔而家戴一个 N95 开咪咧， 系跟住晕咗啦。系啦，我就会晕咗啦，做做下啲咧啊，有冇人啦、啊？冇人嘅， 晕咗咯， 真系会啊！ 呢个唞唔到气，系唔掂啦，呢个根本。 因为我哋不停要讲嘢，会有 系啊，要唞到气啊，咁就吸住。所谓咧，呢、這个叫做 differential pressure 啊，呢啲好深啦，呢啲系要细过四，佢唞到气。讲到嘢先掂噶嘛，好啦， 即系呢个又有个量度嘅， 有噶有个量度， 有个 unit 系四啊、三啊、二咁。 系啊，呢个嗱，普通人咧就唔需要你。 系咯，我哋唔识啊呢啲。 系啦，第三咧就好得意啊，我哋系惊，譬如有啲血液啊，有啲所谓啲，我哋用血液嚟做嘅，先咧系假嘅血啊，咁一二三就喷落去，喺某个压力咧。噴落去嗰個口罩嗰度噶，咁又有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嗱，點解咧？嗱，譬如我哋當有一個 cc 嘅血液，呢個血液入邊咧，其實可以有幾多嘅細菌咧？ 好多。 嗱，一個 cc， 如果你係乙型肝炎咧。有100万个以上， 哇！以百万计啊， 一个以百万计， 哇！好多。 如果一个所谓甲乙丙 hepatitis C 咧，又系100万。如果系 HIV 咧，即系所谓艾滋病病毒咧，系到1000嘅，一个 C 要好多。咁所以话佢哋用血液计，用呢啲咁嘅一路喷落去嗰个口罩度。咁如果系要顶得住。有80个 mm 咁嘅 水銀咁樣嘅壓力咧、哦、噴落咧，佢頂得住嘅，就叫 level one， 頂得住，即係唔過，唔會透過呢一個口罩就叫頂得住。 係啦、哦、，level two 咧就120， 嗯， 即係個壓力。level三咧就160嘅，所以有不同嘅型號。譬如你喺急症室做嘢嘅話咧，就應該有 level two 嘅，但普通。哦嘅人咧 ，level one 就已經夠曬噶啦，咁所以有不同嘅 standard，、嗯、有呢、這個用呢個歐盟嘅 standard 啊，美國嘅 standard， 嗱呢啲咧即係講真好坦白，係好深嘅嘢，係 咯， 好深嘅嘢。 喺個盒面嗰度睇唔睇到啊？其實， 對唔住， 睇有都唔識睇啦， 你要慢慢揾咯。 所以話你唔係話一個口罩就得，有啲你話哦，整塊布嘅口罩又點樣？ 係咯， 防菌嗱。唔，啲細菌唔生長，唔係淨係一樣嘢，因為我哋嘅口罩有三層嘅，嗱出邊外邊有藍色嗰層咧，主要咧係防，即、就、係、是、所謂防水啊，防呢啲血液啊噴過去嘅，最主要係中間嗰層，中間嗰層咧有好多物料，譬如有啲有熔噴嘅模仿布啊呢啲，呢個係最緊要中間嗰層。咁入面嗰層呢主要係吸返你啲濕氣嘅。我哋呼吸有濕氣嗰啲呢就係濕氣。唔係你話整咗口罩戴咗一個鐘頭你成塊面都 濕曬嘅，真係 濕曬你點。所以係有三層嘅口罩。三層嘅口罩呢先至可以做到咁嘅嘢。咁當然你話要係要要貼啊，點樣可以係盡量係少。这个水蒸气积聚啊，透到气啊，咁另外有啲咧系可以啊防试下啲火嘅添，啊，即系譬如你喺啲火嗨度，嗱、啊、呢、这个咧我就唔系好识啦，呢、这个就 即系唔会易燃嘅咁样啊， 系噶唔会易燃噶，咁但系有当然有不同嘅 size 啦，有成年人嘅 size， 小朋友 咧有啲中童同埋女士噶，因为女士咧通常系面庞咧就细啲噶， 我有女士专用噶， 系即系佢冇咁大，譬如你阿彭姐台长啊面大， 系咯， 咁系大啲啦，咁啊芭比啊娇小玲珑 吓，细未见过细面啦，所以细面啲啦佢。 好似系，所以系细啲嘅。所以有阵时咧，你冇咪用 ladies 嗰啲咯，女仔嗰啲啊，咁啊又啊，真系唔好咁惊。好啦，咁啊，仲有咧，我哋所谓个来源嘅问题咧，而家就满天飞，谣言就满天飞，好多国家系不准出口噶。所以你话有钱系冇用，啲人 或者限制数量咯， 你都唔买，我点买啫？香港700万人，如果你每人用一个，你根本冇一个地方可以供应到咁多。而家全世界好多国家都限制住出口，唔俾出口，咁你又可以做乜嘢？所以你冇口罩，你真系唔需要咁惊。吓，唔好话一出界冇咧，就真系惶恐。不可终日，这个不需要的。 但亦都要珍惜用咯，如果有。 是啊，珍惜用啊，这个珍惜用。来源呢你要知道好正確。咁亦都系好多好多有心嘅人。真系唔系赚钱咁去买口罩。这个要敬佩的。 有啲免费送俾啲长者啊咁样啊。 是啊。 有啊，譬如有啲人送去黄大仙啊，咁就非常之系好有心嘅人。真系要多谢人， 系咁啊！呢、這个疫情底下就大家都多行一步啦， 系啦嗱。咁仲有咧，就咧讲讲好多时候咧做测试，点样做测试咧？我估吓，而家咧就系、是、通常系所谓攞啲鼻咽嘅分泌啊，叫鼻咽拭子nasal swab 撩一撩佢，咁然后咧就尽快就送去化验所，咁用过咧。就叫 PCR 嘅技術啦，基因抗爭嘅技術。即係如果1983年咧開始咧，呢個科學家咧 Kerry Mullis 咧，譬如我哋嘅細菌病毒有個 DNA 嘅，佢喺好少咧就攞咗好少嘅啫。咁佢喺好快時間咧就將呢個 DNA 一路不斷咁擴大咗，擴大咗咧。你可以做到嘢，驗到嘢，睇到嘢，因為如果太細你做唔到噶。咁佢係用呢個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咧，擴大嗰個基因， 咁佢哋可以測試到嘅。咁啊，呢啲係呢個對我哋係無論係考古學啊，以前啲 DNA 啊，有而家嘅傳染嘅病毒咧，非常有用嘅技術。咁我相信係用呢個 PCR 技術攞啲鼻液啊、口嗰度攞到咧。然后咧做测试，咁点都要一段时间，唔系话一做特立克十分钟有呢、这个未到嗰个地步，咁啊测试咗，咁测试咗咧知道你似唔似呢样嘢，咁啊但系所谓肺炎咧就真系唔知道每个国家嗰个标准啦，有啲就咁喺气管度，佢又话肺炎，佢又冇错噃，即系就系咁气管都系肺嘅一部分，系咪真系严重嘅肺炎啊？诸如此类咧，有阵时咧。我哋真系唔知道，即系总之啦，你病咧就尽快睇医生。 系、这个就真啦。 清楚病情，你有吓、你点样样啊？咁你又要 唔好隐瞒啊？啲历史啊， 有病咧就要去睇医生，唔好话哎呀，我喺屋企忍，咁最怕忍到连屋企人都病，可能唔系呢个病，但系你吓死你自己。 系啊，大家一定要啊，即系唔好延误诊治啊，早啲去投医啊。 但你真系唔好惊，好嘛？ 好， 洗手啊！呢样嘢咧，系希望我哋系好快脆度过呢个难关。 好， 我哋一齐去努力， 系啊， 做呢样嘢， 同心抗疫。多谢李嘉仁医生， okay, 下个礼拜倾过，拜拜， 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再赖床。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乐迷等咗八年，日本嘅东京事变终于推出佢哋全新嘅专辑，喺入边亦都揾到由何云作曲、张明林琴填词，节奏轻快，阔别多年熟悉嘅声音有佢哋呢一首歌曲，充满住神秘嘅魔力，不被挑选的国民。事变回归日本乐坛的宣传片充满着奥运的感觉，每一个成员都穿着简单的服饰，在运动场的跑道上列举，有如奥运的运动员进场仪式一样。今年东京奥运年由这个 MV 推出，是不是代表东京事变有份参与奥运的开幕以及闭幕仪式的典礼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东京事变》，不被挑选的国民。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今日星期二咧，追踪港台电视31今天晚上嘅节目，我哋有喺电话旁边系阿刘畅，阿畅早晨， 早晨啊，彭姐，早晨各位， 早啊，今晚有咩节目啊？ 嗱，今晚咧，先介绍八点钟夜晚， 系 点三十一。 嗯， 咁啊，头先听个李嘉仁医生同大家讲， 系啊， 呢个疫情嘅卫生问题啦， 系啊，以至啲口罩原来咁多测试要吓， 系咯，嗱，咁今晚四点三十一咧都请到另一位医生上嚟讲， 系， 咁但系佢系从呢个政策方面讲嘅， 哦， 咁就系请到蔡坚医生啊， 系 医学会嘅前会长， 系， 咁咧佢就 医学会， 冇错啦，西医嘅医学会前会长蔡坚医生，咁佢就会同行政会议成员啊叶国谦咧就一齐咧系讨论。抗疫是不是还是需要靠政府的呢？ 是这样。 是啦，咁啊，另外呢同4点31呢今晚亦都会呢访问一下即是各行各业啊，睇下其实你呢个面对肺炎来袭，即是他们有什么忧虑呢？咁啊，又会即是亲自去到访问一下那些最大机会接触到那些病人那些前线人员啊，即是譬如入境啊、酒店啊、救护啊、医生啊、护士啊，他们最担心啲乜嘢呢？ 哦，咁啊，都需要关心啊，真 系。系啊，即系又即系真实从佢哋口嗰度睇下嗰啲防疫装备够唔够啦， 都可以知道佢哋其实最需要啲乜嘢，咁系咪可以配合得到去照顾佢哋嘅需要咧？嗬， 系啦，咁啊。 今晚先睇下佢哋第一手嘅講法啦，睇下佢哋點樣講先啦。 八點鐘， 八點鐘四點三十一，好啦，咁緊接咯，緊接八點半嘅日常八點半。 嗯， 咁啊嗱，今個星期咧，日常八點半咧，由今個星期開始咧，都即係我哋急市民所急，我哋新增咗一個環節，叫做同行抗疫疫情追蹤。 係， 咁啊，一聽個名字就知啦。咁啊，講下呢個武漢肺炎嘅疫情嘅。 嗯， 咁今晚咧就請到另一位醫生咧，就馬仲儀醫生啊，佢係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主席。 哦， 咁就同大家咧，即係嗱，大家而家呢排咧收到好多呢、這個疫情呢、這個。資訊噶嘛，咁我哋都唔知邊啲真邊啲假嘅。 哦，係啊，都幾多下，尤其是坊間流傳嗰啲啊。 係咯、啊，都唔識分噶嘛。咁、啊，馬醫生、馬仲儀醫生咧，今日同大家講解一下同埋分析一下呢個疫情嘅資訊啊。 係，咁啊，嗰啲係真啦， 嗰啲係真啦，即係睇下大家學下嘢啦，咁樣啦。咁啊，輕鬆翻啲啦。日常八點半咧，另外有一個環節啦。咁啊，逢禮拜二咧，其實都講飲講食嘅。 哦， 係啦。咁啊，同今晚同大家滋補下。 誒點啊？補下個肺， 補下誒，補下成個身啦， 成個身體 滋潤下啦。咁啊，包心刺肚之一嘅花膠啊。 哦，哇，係好喎、 啊，潤翻下啦。係啊，花膠即係好多好多學問噶嘛，即係點樣揀，點樣 又要發 煮，冇錯啦。點發？即係雖然過咗年，但係大家都可以食花膠嘅。咁啊，究竟？点样去揀嘅呢今晚请咗位厨师上嚟教大家揀同教大家整啊！ 诶、哦，都啱嘅。如果真系相信多咗留喺屋企咧，唔周围出街咧，咁、 嗯、 你夜晚嗰餐都可以有啲时间、哦、花啲心思，咪又浸啊，哦、又发啊， 即 系、哦、又点样煮啊？ 啱我朋友 啊，你嘅时间会比较多咗， 即系使 煮餐好嘅。 唔使淨係食嗰啲喺超級市場撲嗰啲即食面 係 咯，啱啊嘛， 係咯係咯， 啱喎， 啊咁啊都幾對路啊嚇，今晚嘅日常八點半 係啦，咁啊講完日常八點半之後咧、嗯，又接住九點半啦，夜晚咁就有天王巨星系列，咁、哦、今晚就會講披頭四 係。 咁啊，披头四咧，咁啊，大家都知道系人系几乎系人都知道佢哋系边个嚟噶啦。 系，虽然有套电影就突然之间话俾大家听，冇人知披头四系乜嘢， 系冇嘅。咁嗰、啊那个 西片嗰套 嗰、那个科幻电影， 好特别嘅桥段啊。 咁嗰、那个嗰、那个超现实变电影啦。嗱、嗯，咁今晚呢个天王巨星之披头四就系历史系列嚟嘅，即系讲下披头四系啦。咁、哦、 佢崛起系嘛？ 系啦，讲佢点样崛起，点解崛起之外。即係大家都知佢哋音樂成就有幾高㗎啦，咁、 嗯、 但係音樂以外佢哋都有好多成就嘅、哦，即係佢哋推動咗好多文化嘅改革啊， 哦、 即係階級又有一啲、嗯、更新咗啊，即係咁啊，今晚會同大家睇下佢哋帶嚟呢個社會有啲乜嘢衝擊、啊。 係聽到宣傳聲帶呢一個好似係上集嚟啫， 冇錯，呢個係上集，咁啊下個星期二就會有下集。 系好，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嘅港台电视31啊，由今天晚上八点咧就打后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俾大家去睇嘅。好，唔该晒啊，刘昌， 好多谢晒， 多谢你嘅提供，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由于今日公立医院有大量医护人员缺勤，部分紧急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其中各间公立医院急症室目前只能够集中人手提供紧急服务，呼吁病情轻微的病人前往私家医院或者诊所。发言人表示，专科门诊只能够提供有限度服务，病人可以稍后致电更改诊症预约时间，如果有补充药物需要，可以前往专科门诊补充药物。医管局呼吁所有缺勤的医护人员以病人福祉为大前提，尽快返回工作岗位，为病人提供所需服务。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日进入第二阶段罢工，副主席罗卓瑶表示，预计今日会有近9000人全面罢工，又说昨日同行政总裁高拔升会面感到失望，高拔升未能够作出回应，亦都未能够承诺同员工站在一起。罗卓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昨日公布的关口措施仍然会有数以万计旅客能够过境，对于防疫不乐观， 应该每人入境的时候都要隔离，才能够应对疫情。他为影响病人服务向病人致歉，希望政府尽快回应诉求。政府昨日宣布关闭多四个口岸，包括罗湖、落马洲、黄岗、港澳码头口岸，凌晨起生效。旅客仍可以经机场、深圳湾、港珠澳大桥和启德邮轮码头出入境。中旅巴士在微博公布，因应新的口岸安排，调整跨境巴士服务，新增三条由深圳湾口岸直达香港市区路线，往返港九新界，分别在上环、湾仔、太子、屯门和荃湾都有上落客站，每15至30分钟一班。中旅巴士指，有关安排是要满足广大群众的跨境出行需求。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突破20000宗，国家卫健委公布，31个省共20438人确诊，425人死亡，新增的64宗死亡病例全部来自湖北。武汉再改建3间医院，接收新型肺炎患者，预计总共提供大约3400个床位，其中2000张床位今晚开始陆续启用。较早之前用11时间兴建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已经开始收治患者，另外一间雷神山医院仍在建造，合计有2600张病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57点，升197点，总成交金额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0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9.8，升10蚊；中国平安88.45，升0.5；美团点评101.8，升2.2；小米集团12.44，升4毫；友邦保险79.3，系升8毫；阿里巴巴209.4，升4.4；建设银行6.04，升3仙；华夏沪深341.8，升1.1。工商银行5.31，升5仙；融创中国39.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66，澳元0.669，加元1.33，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99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4,62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5.58美元，卖出1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港湾豪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奥海城三期对出噶，就系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港湾豪庭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奥海城三期对出啦。咁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入大埔啦，近住和斜村嗰段交通咧就正常翻。咁只系后少少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咧比较挤塞。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金读书、金读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读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联同听众参观了东华三院粤丰成长中心， 了解更多对年轻人的戒毒辅导工作。 每逢咧平日嘅夜晚咧，都會有啲運動嘅活動咧，俾一啲嘅戒毒人士參與啦。咁咧目的咧就係希望咧鼓勵佢哋咧透過運動咧出一身汗。 想聽當日嘅豐富內容， 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一點嘅《豐收快活人》。 要預防肺炎及呼吸道傳染病，市民外遊時應避免去爆發肺炎嘅地區，唔好接觸動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咩事呢？ 做咩呀？ 阿欧做乜要打量我呢？头先你 冇啊，我见到你件衫都几靓啫嘛，系望下你今日嘅造型系点啊？ 我呢期嘅造型咧， 系 就 系 走佬装。 咩叫走佬装啊？ 即系嗰啲运动裤、运动衫，嗰啲叫咩啊 ？sweater 哦 ，sporty 啲嘅造型， 着、 哦、 得快、脱得快嗰啲。即系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唔知点解我好觉得。好难着西裤咯，买扯裤都好难，硬系要着条橡筋嗰啲咧，就好似易走佬啲咁样， 方便离开， 方便喐动啊， 方便上机 走动啊， 方便上机啊， 系啦，要对抗疫情， 作战心态啊， 抗疫系啦，有种作战心态冇错。 呢、這個都係 原來係咁係嘛？ 享樂時代啊 ，Barbie， 今日可唔可以網購到啲口罩翻嚟啊？嚇！ 呢、這个唔讲啦，因为咧 点解唔讲啊？ 唔好讲啦，是影响啲心情，又或者 咪就系咯， 好似鼓动咗人哋去做啲乜嘢咁。 系啦，即系我哋讲翻啲开心嘢啦。 好啊，好啊。 嗱，以前咧，即系讲紧日本，如果你去药妆店嘅时候咧，即系而家啲人就话抢口罩啦，好似阿 O 咁讲啦。 有再讲， 以前咧，其实大家都会 话你啊， 系啊，我话你， 话你要讲。 咁但系咧， 几聪明啊！ 以前咧就系都中意买一啲好用嘅。一啲可能护肤品啊，或者一啲化妆品咁样啦。 乜会有人买啲唔好用嘅？ 喂，你有时咧会俾佢咧，即系可能推销到嚟试下一啲咧，未试过，但其实原来又唔系好啱你嘅嘢噶噃。 真系有阵时都会服服地噶，嗰啲叫做 你想帮佢口啫。 女性杂志。 喂，彭爷，你冇理由未试过，你咁多钱使系咪先？乜都 大家 意思啊，使嘛？ 大哥唔系我原意咯，去买啲唔好用嘅嘢。 唔系，咁你买嘅时候你未必知佢有冇用噶。你可能是想博住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嘅， 以为好用，点知中伏。 系啦，嗱，我自己近来咧，点解突然之间会想讲药妆嘅嘢咧？因为咧戴住个口罩咧，我其实开头咧出现咗一少少嘅皮肤敏感嘅问题嘅。咁、就系咧，我自己啦，同埋我先生咧，大家都系嘅，喺鼻翼两侧咧，突然之间咧出现咗好多甩皮啦、干啦，同埋咧我两个嘴边都红晒啊，系啊。 我都有啊，其实 系啊， 因为摩擦啊。 我谂系因为好干啊，因为咧，其实我哋成日讲嘢咧， 你讲嘢嘅时候，个口呼出嚟嘅水蒸气已经有湿润噶咯。 你见我啲眼镜都蒙晒，咁应该好少。 但系我就唔系啦，我块面系干得好紧要。 系啊， 尤其是戴完口罩之后敏感咧，其实系好唔舒服噶，戴住个口罩。哦、不过亦都好彩，因为 有 个口罩遮住。 人哋有啲讲法就朋友间会话。使唔使搽啲花士檸啊？即係嗰啲咧。 嗱，我係有諗過嘅。我初期咧一開始即係乾啊，同埋甩皮嘅時候咧，我真係搽呢啲普通，即係大家會比較坊間會知道多啲嘅啲花士檸啊，或者係啲普通嘅潤膚膏咁樣啦。 嗯。 我發覺我係基本上每十五分鐘搽一次都完全唔得。 哦。 係啊，因為其實通常你甩皮咧，你會覺得搽呢啲潤膚膏已經可以解決到噶啦嘛。嗯、但我係唔得咯。 可能睇醫生喎、啊、你。 我係好誇張，咁但係咧後來我就試咗另外一間咧，我之前其實喺日本買翻嚟。 馬油嗰啲嘢啊？ 唔係。咁但係呢我又一路都冇打开佢嚟用喎、 嗯。马油都好润㗎喇都唔係喎。 我又冇搽过马油。嗯、其实我试过少少但我觉得唔係好啱我啲質地。係、okay, 啦。咁、嗯、於是我就打开嗰间嘢。咁嗰间嘢呢其实呢之前我买嘅时候呢佢、嗯、就声称话呢佢係一个懒人包嚟嘅。因为呢你通常啲女士们或者啲贪靓嘅朋友仔啦。 七合一 即系会有好多个步骤噶嘛，嗱，譬如可能你会首先搽爽肤水啦，跟住又再搽啲精华啦，跟住又再搽翻啲可能保湿啦，然后可能有啲人会敷下面膜啊，然之后最屘又会再搽一浸 cream 咁样啦，即系好多步骤噶嘛，系啦，即系好多嗰啲咁嘅好麻烦嘅步骤。咁由于咧上礼拜天气好冻嘅关系咧，我其实懒晒呢啲步骤嘅，我乜都唔想搽啦。咁于是乎咧，但系又好干，咁点算咧？咁我就攞翻呢啱嘢出嚟，我谂下，其实得唔得咧？咁，因为我买佢嘅时候咧，佢系一个懒人包，佢就将头先我讲咁多个步骤咧，浓缩成一啱嘅 cream，all in one，yes， 嗰期未噶，你咁耐冇理佢， 几个月啫嘛，点会咁 快 啊？ 过期嘅， 同埋我都未开个包装。 唔系啊，如果有喺香港有好多日本货咧，系好快过期噶， 快到点一个礼拜？ 因为咧，譬如嗰啲食物、零食都系噶，大家留意一下。 我咁食物梗系啦， 食物同用敷都嗰啲都系噶，因为佢哋用嗰啲好平嘅价钱咧，即系佢哋就快过期啊嘛，批出去海外。咁啊，又可以賣。 咁我哋相信阿 Barbie 呢個係未過期先。 好啊， 係啦，我呢個未過期嘅。咁我攞咗出嚟試，因為我已經試到咧，我屋企所有平時用開個護膚品啦、保濕品啦，我都解決唔到我嗰個敏感嘅問題。 嗯。 咁於是咧，我就試咗呢一盎咧，佢幾得意嘅。嗱，佢應該有好多個品牌嘅。咁但係咧，佢呢一個品牌咧，我就唔講啦。咁但係咧，佢就其實標榜佢係叫做蜂凰乳。 蜂凰、哦、即系 有啲蜂蜜蜂嘅成分， 系啦。咁咧，其实咧佢系 蜂王浆嗰啲 friend 嚟 嘅，咁唔食得嘅， 你摆落口嗰啲嘢又系，最后都系一脉相通，系嘛？ 同埋咧， 翻自己， 我又冇舐过吓，因为我觉得应该唔食得噶啦。咁佢其实咧有52种嘅美容保湿成分，咁比较多人识嘅嗰啲成分咧，就例如咩胶原蛋白啊、玻尿酸啊、咩保湿嗰啲咁样，同埋有啲蔬菜水果精华啦咁。咁佢就标榜佢冇防腐剂同埋天然嘅。咁我咧只系搽咗两日啫。我所有敏感同埋我嗰啲乾嘅位咧，真係解決到 咁神奇。 佢個製造喺邊度嚟㗎？ 日本 製造嘅。 係啦，咁我後屘咧就即係留意多咗，因為我其實上網 search 有冇得再補買，因為我覺得幾好用，我就想介紹身邊啲朋友送俾佢哋試下嘅咁。咁跟住我先發覺咧， 做個朋友幾好， 我哋唔係佢朋友，佢冇送俾我哋試。 係咯， 我要買到翻嚟至得㗎，依家。 依家買唔到啊，就係。 依家買唔到，因為咧，其實依家佢最慘係咩咧？佢唔係冇供應。 買唔到咪當你朋友咯。 系 要 系嘅，系嘅。爸爸，我咧俾翻啲笋嘢你，你继续讲埋先。 因为咧，我其实近来咧，即系都想做继续网购啦。但系咧，我发现咗咧，原来咧，而家网购无论系集运咧，定还是系邮寄咧，根本都寄唔到啲嘢翻嚟香港。 哦， 即系你买到都冇用啊！你买到咧，其实因为我都问过日本，我平时用开啲仓库啦，佢哋话咧，八日先至。会登记到你嗰啲货品， 哇！ 登记啫， 登记啫，然之后咧，大概要十日先寄到翻嚟香港，咁即系寄到翻嚟。如果你急用嘅嘢咧， 超 过 两个礼拜， 系啦。所以如果你真系谂住自己咧私人咁样去买啲食物，好似琴日小白讲苹果咧， 过晒期啊， 系啊，你翻到连嗰个箱嘢系唔食得噶啦， 烂苹果，哇！呢排真系小心啲呢， 系啊，所以呢个就真系大家要小心。同埋咧，其实因为我自己都有心急，想知道自己之前买嗰啲嘢有味嘅，因为咧话说上次咧，我问阿彭爷借。个眼药水啦， 系啊， 咁我当刻就即刻已经买咗噶啦，我到依家都未， 日本嚟嘅， 我到依家都未寄到翻嚟， 哦， 真系耐。 害到咁， 即系已经唔系嗰啲同疫情相关嘅物品。 系啊，无论你买乜都系一样啊、嗯，因为其实根本佢哋系应接唔到，同、嗯、埋我都有据闻话，原来日本嗰啲集运仓库咧，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都有几个仓库嘅登记嘅。 哦，几个仓库， 真 系 好劲啊！ 嘅登记啫嘛。 唉，佢嘅正职系做咩噶？集运嘅， 集运啊！ 但系咧， 呢个系副业嚟嘅。 咁但系咧，发觉佢原来咧，佢话佢哋全部啲爆满晒啦，已经，即系我谂实在太多人邮购啊呢排。 我真系有理由相信咧，基于喺呢一个环境底下咧，结果咧，芭比咧就的起心肝，诶、哎，我自己搞啊，我自己搞一档啊。 唉， 就是为咗咁样啫嘛， 佢哋送得过嚟有牌啦。 可能下一个成功人士就系林慧小姐， 要啦，佢转头帮你搞翻架飞机，同埋搞埋架船噶啦，自己运啦佢。 林慧集运系总裁。 发下梦先啦，等我吓。不过咧，就即系希望大家咧，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啦，都唔好失去咗一啲扮靓同埋自己咧平时要做嘅一啲日常嘅东西啦，仍然都有享乐嘅时候嘅。只要自己小心啲，保重身体，预防就 OK。 咁你讲啱嘢，贵唔贵噶？ 我觉得合理咯，因为如果佢综合咗咁多种嘅成分嘅话，$200咯， 一啱 咯。 你估喺香港，如果细心啲揾到咧？ 我喺香港未見過，真係未見過。咁、但係我見到有好多網站都有賣嘅、但係同埋原來好多網站都話，原來好多啲明星都有試用同推薦。 咁但係嗱，我想話唔係打嗰個牌子名啦。咁、如果因為你話其實應該有好多牌子都會出呢種嘅 cream 啊， 係 係佢係有冇一啲形容詞？如果你要搜尋呢種嘅cream 嘅話，咁應該打啲乜嘢相關詞？嗱，譬如你凡士林，就一个牌子啊，系咪啊？ 系，但我头先讲嗰个咧， 讲乜嘢啊？ 蜂凰雨， 蜂凰 系啦，即系就系蜜蜂嗰个蜂咯， 系 蜂凰咯，就 咁就好多牌子都有蜂凰雨。 系啊，咁可以自己睇下边啲适合自己，先至决定需唔需要买咯。 哦，或者睇下口碑咯，边个话边个牌子边只好啲嘅，你自己决定咯。 系啦， 喂，头先我提嗰个牌子同呢个 cream 无关噶， 冇关， 因为我想讲嘅系你花士 林 就係一種物質啊嘛，咁、但係我頭先噏嗰個咧就牌子啊嘛，即係意思即係花士林有好多唔同牌子嘅， 係啦， 我嗰個係例子嚟噶，同嗰個邊無關啊嚇，唔係大家搞錯啊，大家 揾錯咗， 係咯。 作品啊，嚟自呢一代嘅组合叫做东京事变，不被挑选的国民。 又要我拖地啊？ 系啊， 拖啊，拖啊，拖啊，用力拖，拖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系庄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庄小姐， 早晨，早晨，庄小姐， 祝你身体健康啊！ 系龙马精神啊，庄小姐。 系多谢，系祝大家都系啊，系啊。我今日打电话你点唱啊？可唔可以俾我讲先？我有唔记得咗。 哦，随便随便。 我首先想点唱俾我哋个领跑员魏桂平，六妹六妹，快啲起身啦，唔好再瞓啦，唔好偷懒啦，我哋视像运动员等紧你翻嚟带我哋跑步啊，快啲起身啦。 系、哦、哇，好嘢，视像运动员。快過我哋呢啲人啊！其實話俾你聽，知唔知啊？ 係啊，好多謝佢啊！ 要加油啊！嚇，好多朋友等緊你啊！ 啊跑夠啦，唔好偷懶啦、嗯，起身啦，係啊！ 佢收到啊！ 我哋個個等你，係。咁、第二件事好多謝嗰啲陪診員啊！咁屋企人都未必帶我哋去睇醫生啦，咁、要靠佢哋陪我哋去睇醫生啦。咁呢期咧，嗰個你都知啦，都好醫院都好嚇、疫情都好。好高危啦，咁佢哋都唔怕，都带我哋去睇医生啊，陪我哋几粒钟啊，系好多谢佢哋啦，即系阿鸡比啊，阿凤啊，佢哋啊，好多谢佢哋啊，努力加油啊，记得戴口罩啊。 系哇，呢啲又系即系喺我哋咧多谢好多啲前线服务嘅人士啊人员之余咧，呢啲都系我哋社会上嘅无名英雄 啊。系啊， 同埋我哋楼下屋村嗰啲姐姐啦， 保安啊，清洁啊， 保安姐姐，同埋嗰啲清洁姐姐咧，啲垃圾系我哋整出嚟啊，所以我哋冇嫌弃佢污糟，因为系佢帮我哋清理啲垃圾。系啊，辛苦晒大家姐姐。 系啊，有阵时咧呢排出入咧，如果见到佢哋咧，都要有一个嘅，起码一个微笑啦， 吓，声招呼，系啦， 招呼啊，辛苦晒啊， 系啊，讲声唔该晒咯，真系， 系啊，好多谢佢哋啊，系啊，同埋嗰啲开门嗰啲保安嗰啲哥哥姐姐，真系好多谢佢哋咯，系啊， 系啱。喂，庄小姐，我知道你系呢个泰国人嚟嘅，其实 冇错， 系啊， 喂， 咁啊，我想问一样嘢先啦。喂，其实你哋有冇打电话翻去泰国？喂，其实当地嘅疫情依家系 有冇 关心下其他屋企人啊？咁样咧， 其实我唔使打佢哋，成一个礼拜打嚟几次。妈妈打嚟，佢哋嗰边暂时仲未有事发生，好似得一坛啫，都冇乜特别嘢。 系 咁系咯，佢哋都要努力加油，系啊，希望佢哋都。全部人都冇事啦，系、 咦，咁你哋喺香港居住生活嘅一班即係泰国裔嘅朋友呢，又喺生活上面有冇话唔适应啊？而家咁嘅情况底下。 冇意思，我喺度住咗40年啦，我有三个仔，不过我好少同啲泰国人接触，因为呢我喺呢度住呢入乡随俗啦，变咗香港人。 都系香港人， 唔系好记得。 系咪呀？ 讲。 已经系呀，咁但都大家互相关心啦。 会㗎会㗎。 系呀，咁多谢晒呀庄小姐，仲有同埋乜嘢。 多謝嗰啲護士哥哥同埋嗰啲姐姐同埋嗰啲醫生啦，佢做得啱噶。如果佢唔保護自己，我哋唔錫佢哋咧，如果佢哋講到斯文，佢哋 冧咗 死曬，咁邊個醫我哋啊？我哋都去到一半啦，唔緊要嘅。你哋做啲嘢係啱嘅，我哋支持你。你哋唔好成日怪佢哋話去示威或者去抗議咧，其實佢哋應該。做呢样嘢，佢哋都系佢哋啲仔女嘅，同埋或者爸爸妈妈，你哋冇再怪佢哋噶啦。佢都如果佢病咗，咁我哋冇人医噶啦，系咪先？我哋都去咗一半啦，唔紧要噶，你哋大家努力加油，系。 系咁啊，各人都有自己嗰个嘅考量同埋嗰个嘅理据嘅，咁啊最紧要就大家喺呢个疫情底下就 得噶啦， 系啦，各自都要照顾好自己啦，嗬。 系啊， 今日拣咗 唱多个，唔好意思。点 啊？ 好快， 你讲啦。 点唱名咪阿林郑，叫佢翻屋企除头盔，早啲唞，唔好再出嚟讲嘢。我哋唔中意听到佢把声。 哦， 早唞。 我是姓庄的，是。 得，冇问题，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都听到收到了呢排。今朝早就话庄小姐送了一只歌俾我哋听，凭着 大家平安，系。 多谢你， 多谢你电话， 多谢，拜拜。似脚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呢三个字咧喺呢段疫情底下咧，大家都需要咧系记住，同埋多啲去用你嘅爱吓，我哋凭着爱咧系同行抗疫啊！ 冇错啦，咁啊香港人团结咧，所有问题都系解决嘅， 希望系咁啦，听日见， 拜拜。